会发出传票，要求他和几名生意伙伴到进行弹劾调查的委员会作证。特朗普警告弹劾他会令到美国陷入内战，又指控主导弹劾调查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发放虚假声明，应该起诉希夫叛国罪。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娜集结在上海以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沿岸一带，移向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西部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西沙无风，能见度1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573点，跌3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40点，跌3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07.77，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加元1.322，新西蘭元0.624，人民幣7.149，英磅對美元1.23，歐元對美元1.0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78.93美元，賣出1479.43美元。呢一節經濟行情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网找什么呀？ 想买个龛位安放嫲嫲的骨灰， 其实可以将嫲嫲的骨灰放在爷爷的公众灵灰龛位，等他们在一起 得的吗？ 只要同那位先人有近亲或者密切关系就得的了。家放骨灰的申请并没有上限，嫲嫲生前这么喜欢大自然，还可以考虑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食物环境卫生署的网页有齐晒有关资料的。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6: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6点到7点的时间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一千遍，还望说声不变不改变。 人类出世的时间个个都是由零开始，但问题是怎样累积下去，这个才是成功的关键。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早晨，揭一揭百科全书呢，同美食又有好大的关系，原因是因为见到入面都有好多不同呢营养丰富的食品食材。唔知道底中唔中意食海胆嘅呢？海胆呢喺日式餐厅呢好多时都会觉得佢必然之选，有人鍾意佢好爱佢，但有人觉得佢就味我真係唔鍾意呀。好啦，我哋唔好讲佢味道，我哋讲佢营养价值啦。一个100克的海胆大概就是重 3.5 盎司，亦都就是大概含有150卡路里的。海胆的含多元不饱和脂肪以及欧米加3脂肪酸，减少就是胆固醇的水平，可以帮助就降血压，减低就是心跳异常的风险。而海胆的卡路里含量低，热量低于就是其他的类别的刺身，好像三文鱼、金鲳鱼、青鱼。好啦，海胆经常就被认为是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海胆寿司的脂肪含量不高，每100克只有就是10克的脂肪，海胆每100克含有200毫克的胆固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一天最多就摄取300毫克的胆固醇。虽然海胆所含的脂肪就属于好处好的不饱和脂肪，但是记住胆固醇方面就不要吸收太多了。100克的海胆含有至少就是 13.3 克的蛋白质，超过鸡蛋含量的一半。蛋白质是必须的营养素，为我们身体的氨基酸可以就是补充不同的营养，以及可以修补肌肉，对身体非常之有益的，也都能够满足日常蛋白质的需要。根据研究，海胆含很多的适合身体需要的营养以及就微量元素，包括就是锌。锌是对健康有益的矿物质之一，但是不是很多的食物和饮品也都含有这种元素，而海胆正正就是含有，可以帮助就伤口愈合，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而很多人都不知道海胆维他命 C 非常之丰富的，维生素 C 对身体尤其是重要，特别就是防止营养缺乏，增强免疫系统，刺激我们的大脑。不过就需要留意，海胆的刺是含有毒素的，你必须就小心处理。海胆就会生食地供应，不过有些人就喜欢去煮过的，例如就海胆炒饭都是炒过，是不是？所以我哋食嘅时间就要小心处理，因为食物有可能就含有一啲致病嘅细菌。不过小心之后咧，咁就可以好好地享受呢一个嘅美食啦。 一首歌曲嚟自陈慧琳，对你太在乎咁啊。对喜欢的人可以找一些好吃的食物跟他一起分享一下，都是一件好事来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天晴，日间天气炎热以及干燥，市区最高的气温会去到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的，最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的，现在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到6的中级度水平的，大家要留意住了。 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善啊，和善呢个字可以解做善良啦，好，有好嘅开头。喺秦末汉初嘅陈平，为人处世咧就随机应变啊，陈生好嘢啊！当其时面对住咧就系陈胜以及咧就吴广起义嘅时候，佢咧就投靠咗魏王。好啦，其后又点样呢？其后啊，亦都咧就系随项羽入关啦，之后咧又再转头去到刘邦啦。即是老板啊，其实他都找过几个。吕布死后，他又计划啦，灭咗呢一个嘅吕家嘅势力，恢复咧就系刘家嘅江山。他曾经历任经历咧就系魏帝啊、吕后啊。文帝三朝的丞相，能够应付各种的情况，并且咧就系善始善终。原来我哋发觉咧，好多时一个人无论系揾边一个做老板啦，有一种人咧，佢系特别咧就系出色嘅。出色到点样呢？就算唔同嘅老板啊，唔同嘅立场，或者咧就系唔同嘅工作态度。他仍然就可以对住老板呢是做得好好的，可以呢就是 serve 到他们。每一件事呢都有好的开头，好的结尾。很多时呢由始到终都是见到他呢就是一力承担住。现在呢就特别在这个年代好少呢就是说到啊，到底哪一个人呢是可以在一份工作上面呢就打好耐。冇咁样讲嘅，反而咧就系谂下啊，到底一份嘅工作入边，大家点样可以全程投入？当你喺 A 公司打工嘅时候，咁啊当然啊各为其主啦，谂嘅咧就系 A 公司嘅利益。当你去到 B 公司嘅时候咧，啊又系要谂下 B 公司嘅利益。以前 A 公司咧可以咧就系令到你识得更加多嘅人脉，但系如果讲到啊，你服务嘅对象当然咧就系新嘅公司啦。形形咧就好似点样咧，就好似足球一样踢波咁样啦。啊，今日你可以踢啊曼联，听日你又可以踢阿仙奴或者利物浦，系咪先？每个球员咧，佢哋亦都喺自己嘅即系点为之成功咧？要喺自己嗰个嘅叫做服务嘅球会入边啊，做得好，即系唔会咧就系踢得唔好啦，系俾心机嘅。踢任何一间球会唔紧要噶。最重要的就是每一间球会上面你都表现得出色，抵得住自己啊，知道自己受人哋嘅薪金，受人哋嘅重用，亦都可以发挥得非常之好，咁样咧先至叫做一个成功嘅球员。喺 喺大家翻工嘅时间，有冇谂过其实都应该抱住呢句成语嘅态度，善始善终，做好自己嘅工作，做好自己嘅本分呢？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鐵宣布今日全線車站可以開放提供服務，不過由於個別車站被縱火同破壞，部分車站出入口或設施需要較長時間修復，乘客使用相關設施時需要較長的時間。多區昨日爆發激烈衝突，截至午夜12點有74人受傷送院，兩人危殆，兩人嚴重，其中一名危殆傷者是在荃灣大河道被警員開實彈槍擊中倒地。事发在昨天下午4点左右，多名示威者在大河道与警方冲突，一名戴头盔、眼罩和防毒面具的18岁示威者手持一支长条形的物品打向一名持枪警员的手， 警员向他近距离开一枪，他中枪倒地，左边胸口流血。他的朋友事后到医院证实伤者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一名中五学生，校方亦都派人到医院，他转送伊利沙伯医院。警方在十一国庆当日在四处地点一共开了六发实弹枪，包括荃湾大河道、荃湾沙咀道、沙田坳道和油麻地。其中在荃湾大河道的开枪事件，一名十八岁青年左胸中枪受伤送院，情况危殆。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午夜见记者时解释，警方在荃湾大河道被示威者推跌，有示威者中前和围打警员，又以尖头硬物插向警员，警员感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而开了一枪，中枪的男子左肩附近受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救治，送院时清醒。卢伟聪说，警员当时曾经向施袭者发出警告，但对方没有停手，警员在没有其他选择之下开枪。卢伟聪形容当时情况是电光火石，警员开枪是希望防止自己和同袍受袭。卢伟聪认为警员当时的判断是最合理、最合适亦是合法。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海关关长邓以海、消防处处长李建日、惩教处处长胡英明以及政府飞行服务队总监胡伟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法，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止暴制乱。声明说，近期香港发生的连串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接连发生围殴、纵火、袭警、投掷汽油弹以至攻击港铁设施、政府建筑物和侮辱国旗等各种严重暴行，远超任何容忍尺度，严重威胁市民安全，整个社会都受到极其严峻的挑战，各纪律部队必须予以最严厉谴责。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食物重原味，正食肉均匀分味，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时出惊喜。同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撑升级，少有儿童跟我去追寻，若要抵啲，只悭营人我食尽发慌，而升级有型餐厅。营养清淡，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升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爸爸嘅心声， 多谢我女在心，因为你嘅出现，我开始觉得自己似翻个男人。 爸爸嘅爱意， 悠悠啊，爹哋啊，无论你遇到任何嘅困难，爸爸都欢迎你咧翻翻嚟我嘅怀抱里边。 爸爸点嘅歌， 我希望咧藉住呢首歌咧，咁我想话俾你知，爸爸咁耐以嚟咧。都好犀利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爸爸心曲》，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资讯科技专家 Ben， 大家留意一下嘅防务网站啦，或者诈骗网站啦，都成日都会有啲攻击。咁有时你哋去一啲银行嘅网站要小心啲啦，打清楚个 URL 啦，咁啊尽量咧用翻你之前用开 bookmark 咗佢。另外提多一个，大家尽量做一啲银行或者系啲敏感资料嘅嘢咧，用翻安全嘅 WiFi。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赵 B、天之女姐。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啦，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泉浩陪住你哋噶，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6嘅中级度水平嘅，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眼睛咧就系我哋嘅灵魂之窗嚟噶，唔少咧就系小朋友天生出嚟咧就已经有好多唔同有关于眼睛嘅问题，包括远视、近视、斜视、散光。但系由于年纪细，冇办法咧就表达自己睇唔清楚，或者由细到大佢觉得个世界唔系咁嘅咩？个世界唔系蒙嘅咩？而家小朋友咧要去到4至5岁翻学之前啊，卫生署嘅家庭健康服务先至会提供咧由注册视光师或者咧就系视觉矫正师进行一个叫做学前儿童视力普查，令到咧就有屈光问题嘅小朋友啊，难以咧就系及早发现呢啲嘅问题啊，以便咧就系啊唔能够尽快处理。有专家指出啊，0至8岁咧就系视力发展以及咧改善视力问题嘅黄金期嚟噶。咁但系对于天生啊眼睛有问题嘅小朋友，4岁先至检查佢哋嘅眼睛，可能已经会延误矫正啦。佢哋指出啊，婴孩早喺半岁嘅时间已经可以做第一次嘅视力检查，咁啊在于3岁大嘅时候再做一次复检。咁啊其后啊3至18岁期间，就应该每一年一次咧就定期全面检查眼睛，以确保视力正常。他们建议，如果父母本身或者兄弟姊妹一些譬如天生视力是有问题的话，应该带小朋友尽早检查。眼睛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好好地爱护我们的眼睛，令到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这个世界看得更加雪亮，而不是天生出来就已经蒙查查。所以我哋应该咧就好好地保护嘅我哋嘅眼睛啦，亦都咧就系同一时间啊有一个嘅定期检查非常之重要。擘大双眼睇清楚呢个世界，然后好好地珍惜我哋所拥有嘅一切。朝早嘅时间6:38 ，Rubber Band 睁开眼。 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两眼，幻想烟花未散，没记忆学会了蒙住耳朵，派对里任意高歌，在游客买下千吨客船，谁在贪虚肮脏，几万吃不够饭，谁在机房通宵，赌了几多彩渣，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两眼，迷失烟花未散，没记忆学会想在夏季那夜烛光照样，宁愿周身搬家飞到远方避世。 听一首歌曲《睁开眼》。睁开眼可以睇好多嘢，甚至乎可以睇埋到底我哋头发方面靓唔靓啦。之前讲过有冇甩发，都可以讲埋你头发染嗰个颜色点样先染得靓，点样可以染一个靓嘅颜色，染个颜色又系咪算靓？听下 Romeo 点讲。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又讲下头发啦，继续咧都系邀请到啊专业发型设计顾问啊 Romeo 咧就上到上嚟嘅。早晨 Romeo， 早晨小白。 上个星期你又话咗俾我哋听啦，即系其实可以用好多科学嘅方法咧，放大个毛囊，譬如200至400倍，咁啊可以睇到入边嘅毛囊嘅情况，从而咧就揾到啊到底我哋甩头发嗰个嘅问题个根源啊到底喺边一度嘅。今日甩头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问题，例如系可能天生啦，即系叫做家族遗传啦，又或者可能系压力啊，甚至乎各样嘅，仲有啲乜嘢我哋都系譬如同甩发啊都有关系嘅，可以系嗱今集首先讲少少咧。 喂，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实嗱，男女嘅更年期啦、内分泌失调啦，呢啲都亦都会有影响嘅。咁通常佢脱落嘅时候，佢唔会砰一声冇咗嘅， 系慢慢， 佢系慢慢慢慢咁都感觉得到嘅。你会感觉得到嘅，所以好多时候我会 焦头嘅时候越嚟越薄啲头发。 呢个第一啦，同埋其实我会建议咧，好多时候客人啦，无论男女都好，洗头之前，最好轻轻梳梳个头，带走咗当日脱落咗嘅，因为我哋系无时无刻甩头发噶嘛，唔会净系洗头先。 呢个我就知道。 系啊，咁我哋带走咗嗰啲头发先，同埋唔好令到佢令到自己有一个错觉，话哇嗰日我甩咗好多头发，其实未必一定系咁吓人嘅。咁当然啦。唔系个个人都会喺更年期脱落得好多嘅，呢一样嘢。咁另一方面啦，咁产后脱发啦，即系 我呢个听过 喎。呢、這个你太太 佢冇乜嘢， 佢冇，我几恭喜恭喜。因为其实产后脱发咧，好多时候咧都系 太太都冇嘛，冇 事， 恭喜恭喜恭喜。 通常都系嗰、那个佢嘅荷尔蒙啊，唔同咗啊，会令到佢有脱发嘅现象。嗱，呢个情况咧，喺九个月内会俾翻你噶啦。 哦， 会九个月里边俾翻你， 即正常就应该可以回复翻嘅， 会回复翻。其实好似癌病嘅病患者啦，通常佢做经过化疗之后咧，会脱落嘅啲头发。咁几个礼拜佢可以见到有啲毛毛出嚟，跟住慢慢会浓密。嗱，都系 keep 住一个好短嘅头发啦。因为佢未唔会砰一声生长翻晒噶嘛，佢脱落咗之后，你会慢慢见到佢。初头好稀疏生紧出嚟，慢慢浓密翻，即系佢个毛囊正常翻啦，可能会有两至三条头发出嚟，跟住慢慢长。咁通常喺九个月之内咧就会俾翻晒你嘅，快嘅咧就 系 三个月内就会俾翻晒所有 毛囊。咁都 OK， 但系你要 回复翻嘅， 你要记住嗱，有一个正常嘅新陈代谢，佢都会有一个脱落嘅现象出现嘅。因为全部毛囊是一起发生的，一个脱落周期啦，一个生长周期啦，同埋一个静止期。OK， 系 咁啊。另外咧，就系有啲人好中意减肥， 系 有啲人好中意减肥，食啲减肥药啊，或者系减肥不当啦、 又会容易引致脱发。 嗱，我自己见过咧，有啲客人佢就调理身体去减肥，我唔知佢究竟系食啲咩药啦，但佢瘦得好快，瘦得好快，但系头发亦都。甩得好快 哦，咁啊同呢个新陈代谢可能控制得唔好都有关系啦。 嗱，呢个我就暂时我都仲未有详细分析。我自己咧系见过两个客人咧系女士嚟嘅，系真系有咁嘅现象。咁啊， 因为减肥药嘅问题啦， 我都唔敢肯定，但系系减肥嗰个阶段咯。 系 呢个减肥不当系有研究出现咗嘅，但系我就唔敢肯定嗰两个客人系咪因为咁样。咁样啦。 明白。 咁啊，另外啦，或者电子产品啦，或者我哋嘢成日用啲电子产品啊，电脑啊，成日由朝到晚对住个电脑啊，或者做 I T 嗰啲人咧，好容易有白头发出现嘅。呢个系我。临床见到咁多嘅， 哇，好犀利！ 系啊，临床见到好多客人都系咁啊，譬如佢做嘅嘢系同 I T 行业有关嘅一路，咁佢白头发咧会出现会比较多啲嘅，但系当然唔系100% 嘅人 系始终你话电脑或者科技嘢咧都系近呢几十年嘅啫，如果你话要啲统计数字嘅话咧，其实都好难。你乜人类历史咁耐以嚟，电脑发明咗几耐啊？电脑发明咗之后，人类 即系进步得几快啊？ 唔系，仲要我哋其实我哋真系每人当佢系日常生活咁嘅电脑、 啊， 都系响密封嗰度。 而家啲 电话 其 实电话 都系其实微型电脑嚟嘅啫， 系 系咪先？咁都系会影响到我哋呢、這个要留意住啊吓。咁啊，即系叫做电子科技咧，咁可能都会有些少嘅影响。 同埋最紧要咧。作息要定时啦，唔好捱夜，同埋失眠都会有影响嘅呢一样嘢， 呢个紧要啊！ 系啦，嗱呢三样嘢咧，其实我自己成日都发生嘅，所以我觉得我呢排咧就系甩头发多咗。 唔系啊，你都仲系好浓密喎、 啊，睇落去啊，因为我识得 gel 头啊， 巴闭啊，系啦，嗱咁啊甩头发咧，我哋就知道有呢啲咁样嘅方面有机会咧就影响到啦。咁但系如果讲到譬如甩头发嘅时候，或者白头发又多啦，咁都可以用咧染发去到咧就系、是。处理我哋头发嘅问题嘅，咁啊染发咧，有啲人就好中意即下下都去发型屋嗰度做啦，系冇错，系得嘅，系靓仔嘅。咁但系有阵时有啲人又中意叫自己整嘅，自己整就得唔得嘅 Romeo？ 自己整得，绝对得、 啊。特别我哋好多即系职场嘅人士，中意有阵时翻工忙啊，未必个个去到咧就系发型屋嘅时候，有阵时谂住自己一两次自己整下咁样嘛。 系，其实之前咧我哋都响上一次 节目嘅时候啦， 上一次节目嘅时候都讲过自己可以 DIY 做嘅。咁坊间亦都好多即步即戒嗰啲即刻可以自己就咁样即刻搞掂咁样，可能有啲又泡沫啦，有啲咩即系好标榜呢啲嘢咁。 泡沫嗰啲都得噶？ 泡沫嗰啲都得，但系其实嗰啲色咧，你自己要考虑究竟准唔准。嗱，当然可能第一次嘅时候好准，第二次嘅时候唔准，第二次都可能准准。 即越染会啲色会越走咁样噶。 系啦，呢、這个最基本咧就系我哋头发里边嘅鳞状表层锁唔死啲颜色啦。呢、這个第一。第二样嘢，当佢个基本颜色走得太多嘅时候咧，当你要上翻一只颜色落去，第二只颜色，咁你冇咗基本颜色，即系譬如我哋叫N 色啊 ，natural color 啦，咁佢 N 色唔够多嘅时候咧，咁我哋要入翻一啲颜色落去，咁佢原本已经冇咗个 N 色啊，因为咁样你就会比较难去持久啦，同埋可能洗几次就甩。 系， 咪即系洗五次， 咁啊多余啦，把鬼啦，系咪先？但系成日都话听到坊间有啲人就话，如果你因为白头发，所以想染色嘅，咁白头发啲人话咧，上咗色就好快甩噶咯，又系唔系嘅咧？ 嗱，啱啱就系讲紧 N 色呢个问题啦，呢个基本颜色。咁譬如你个头发里边咧有30% 系白头发，OK， 咁let's say 我哋要做一只Chestnut 是栗子啡颜色的。咁我哋栗子啡嘅颜色呢，基本上我哋原本黑头发我哋有个 N 色喺度㗎嘛，有个基本颜色喺度㗎嘛。 黑色咁样啦。 係啦。 黑地。 深啡色啦，我哋咁讲 啦。 係啦。深啡色咁样嚟计。咁白头发系冇 N 色喺里面㗎嘛，冇基本颜色喺里面㗎嘛。 係因为冇色㗎嘛。 咁所以我哋如果要做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哋要加返 N 色落去。譬如我哋要好似小白嗰就比较浅少少，譬如我哋去做一个 medium brown， 大约系五个 level， 五个度数嘅颜色啊嘅栗子啡咁样嚟计，咁我哋必须要加翻一个五嘅度数嘅 natural color 嘅颜色落去，咁比例咧大约可以系一半一半。如果你个头发系30% 系白头发嘅话，咁你 mix 埋一齐咧，咁你就会冇咁容易甩色噶啦。 哦， 同埋会持久啲，同埋唔会咁泡噶。 嗯， 有好多时候，好多客人咧，染完白色头发嘅时候咧，哇，点解咁泡噶？点解都仲好似白白地嘅？咁、其实就系因为佢冇咗呢只 N 色喺里边， 基 本颜色。 即 系个 关键就系个本身个自然色啦。 系啦， 哦， 系啦， 有关 系 嘅。 咁同埋好似小白你啦，基本上你好中意用啲嚟做啲 ash 嘅颜色，譬如灰灰啡啡咁啦，即系灰灰啡啡嘅颜色。咁、我哋其实我哋要加啲嘢落去嘅时候，我哋再要加埋一啲对行嘅颜色落去嘅。 加埋啲咩啊？ 对行色。 对行色啊。 系啦，譬如我哋你嗱尤其是我哋亚洲人，红色粒子系比较多嘅，个头发里边。咁我哋对行色咧，我哋会用一啲譬如蓝色啊、绿色啊，去将佢对行咗嘅。但系其实蓝色、绿色呢啲其实系比较比较极端少少嘅颜色嚟噶，咁嗰啲咧，你要去到卖 hair product 嘅公司咧， 发品嘅铺头嗰度咯，咁佢会话到俾你听系可以点样对行，或者甚至乎喺个 counter track 后边咧，佢会有一个圆形嘅嘢， 都咁复杂 系啦，有一个圆形嘅嘢喺里边嘅，因为 色板咁样 系啦，圆形嘅色板，咁、那个色板咧就会话到俾你听边只系对行色，譬如我要，因为我哋演员出嚟，点解我明明系揾嗰只 color 出嚟买嗰只 color 系 ash 嘅颜色噶，点解出嚟都系红红啡啡咁样嘅，好似栗子啡咁样嘅？其实原来你个红色系同埋黄色比较多嘅时候，其实我哋要再加多啲 ash 嘅颜色落去去攞走佢嘅。 咁所以即系染色嗰度咧，唔系话净系可能大家喺市面上见到好多嘅染发品啦，一染咗可能头几次咧都仲系自己心仪嘅颜色。咁但系染咗几次之后咧，就发觉个颜色咧开始唔对版啦。 系， 喂，我问多一条简单啲问题，如果我成日换牌子嘅，咁啊会唔会个色嘅叫 keep 得好啲嘅咧？ 其实唔系，因为其实系发质问题。 哦， 因为发质 问题。发质问题， 因为你头发嗰个鳞状表层已经张开咗啦，你点会 keep 得好咧？ 咁啊上啲色就上唔到上去啦。 系啦。 哦，好啊，咁啊今日听住咁多先，咁啊下个星期再同 Romeo 讲过啦。 多谢晒， 拜拜。唔该晒 Romeo 啊，每一次咧即系听佢上堂咁样咧，都可以原来知道咧头发入边嗰啲鳞状表层啊，一时咧有可能会甩咗啲，又会影响你嘅颜色，影响健康，好好地保护我哋嘅一把头发啦吓。 让雅乐依然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的凡间智慧，惹尘埃是非。谁？我醉，微醺的醉。你发如雪。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6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直播室除咗有白元浩我之外啦，仲有欧啊，欧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琴日假期啦，咁啊，今日驾驶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你知我住大角咀啦，咁经过弥敦道啦，仲有旺角道啦，都真系见到好多。溪前啊嗰啲啦，即係啲鐵欄 未執拆，未執拾好啦， 係嘛？係啦，咁所以因為好複雜嘅，其實個心情咁，琴日睇新聞啊，成咁嗰啲都唔喺度分享字啦。不過好想藉住呢個機會咧，同一啲食環署外判嗰啲清潔工人啊，講聲唔該同埋講聲多謝啦，因為佢哋係好辛苦嘅。你見到今日。个路边咧好多杂物啦，或者好多垃圾啦，好多纸张啦。咁佢哋因为工作需要，都不断要执嘢，不断要清理，不断要执嘢，不断要清理咁样，咁就辛苦佢哋。我真系觉得辛苦佢哋。咁就同佢哋都salute啦，都要致敬，因为佢哋平时嘅工作量都唔少嘅。咁经过昨日的工作量可能又再增加咁样，咁所以就希望即系佢哋都系啦，帮下香港啦，咁啊亦都系啦，希望即系香港首先还回个面貌同埋清洁一啲先啦，即系经过昨天之后咁啊，系啦，呢个就系我最想翻嚟开咪讲嘅。 净系 讲 昨日咧，其实即系路面上面当然有好多唔同嘅障碍需要清理啦，系咪先？咁我自己咧喺。啲高速公路嗰度行嘅时候咧，高速公路都有好多人咧喺度撒，系啦，喺度撒纸啊咁样。咁我自己觉得第一影响嗰个行车安全啦，因为我自己行紧嘅时候，哇一扎纸咁样飞去前面，呢个系危险啦。第二咧喺高速公路好难清理嘅， 系啊， 因为咧即系你就算有啲无论系清洁嘅工人帮手嘅时候咧，譬如你喺弥敦道或者系边条街。咁你可以掃啊嘛， 啲車相對嘅車速慢啲， 同埋你可以即係叫做封咗一條行車線，咁你可以幫手掃曬佢咁樣，或者夜晚少人用嘅時候，你又可以即係加快嗰個清潔嘅進度。但係你高速公路有陣時真係好難去到清理，第一未必有人報，即係上報翻就係呢個地方需要清理。第二就係當你去到嘅時候，你清理又一個好大嘅危險嚟嘅，嗰條公路行成時速100公里喎， 係啊， 咁你。点样去到清理咧？你系咪又系等落雨、等大风嘅时候，佢自己散啲垃圾走咗咁算？又唔系噶嘛？咁你黐喺侧边嗰啲草地嗰啲地方嘅，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我最担心系佢影响嗰个安全嘅问题。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特别要多谢呢一啲外判嘅食环署嘅一啲清洁员工啦，即系着住平时扫紧地，即系清道夫叫做藍色啊、黃色衫嗰啲朋友仔，咁你就睇到佢哋都好辛苦，即係特別係今朝都好深感受，見到哇好多佢哋嘅員工都出嚟清潔啊，咁啊幫忙將一啲路面上嘅混亂咧都去矯正翻啊，咁樣，所以都多謝你哋嘅，藉住今個早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啊，有 Didi 喺度啊，早晨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咁啊，虽然咧好相信好多人都知嘅，但我都讲一讲啦吓。咁啊，港铁嘅列车服务咧，今日咧系回复翻正常啦。咁但系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因为受到破坏咧，未能够重开噶。咁另外比较重要咧，提一提大家，由于港九新界咧都系多处嘅交通灯损毁啊，咁仍然喺复修当中噶。咁所以咧，揸车朋友经过啲十字路口啊，同埋过马路嘅朋友咧，要小心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系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平时呢个时间咧，狮隧就未有车龙嘅。咁但系今朝咧就有啦。狮隧出九龙咧，排到去新田围村啦。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就系香港单车馆嘅。咁而路面咧就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涌口路嘅。 咁啊，驾驶人士就要特别忍让啦，同埋大家互相迁就啦，因为见到啲交通灯咧坏咗嘅时候，大家都系用。理性嘅方法点样指挥，跟住渡过嗰个道路 都未必一定有人指挥嘅。有阵时我自己行过一啲坏咗嘅交通灯嘅时候咧，即系司机喺呢个时候咧就会你望下我，我望下你，你让下我，我又让下你。 即係有陣時咧，人係咁樣嘅。有交通燈嘅時候咧，有啲人就即係中意咧就挑戰嗰個交通燈啦，即係即係紅燈啊、黃燈嘅時候又唔收下油咁樣。咁但係反而去到呢個位咧，因為大家個心就知道交通燈係壞咗噶啦。好靠自己啦，系咪先？就唔会净系谂住咧，就系、是、诶、哎，我呢边咧都就嚟转红灯啦，即系仲未转，佢哋有心就黄灯冲埋佢啦。咁啊，嗰边即系停咗，有人停喺度俾我过噶啦，有啲咁嘅心态，好容易会有啲咁嘅心态。但系咧，如果你话大家即系都冇交通灯咧，去到嗰啲十字路口咧，就一定要收得好慢。我望下左，望下右，你又望下呢一边，望下嗰一边咧。大家你就下我，我就下你咧，咁啊都可以过到个十字路口嘅。 其实做人应有个态度啦， 啱啊， 系咪啊？ 系 个态度好紧要。 互相迁就啊，系咪先？有时啲嘢 系 啦。如果互相迁就得好嘅话咧，咁啊未必下下需要咧就系交通灯出嚟帮下手嘅，系咪？大家都就到啦，系咪？回旋处都系咁就啫嘛，系咪？好，唔该晒 Didi， 系 顶嘴嘅你哋。好啦，天气方面咧就揾阿 Barbie 出嚟先啦。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好，早晨。出边嘅天气系点啊？ 嗱，今朝早咧其實係有陽光嘅，咁啊陽光都幾舒服嘅，咁啊而且咧天空上面咧都冇乜雲喎，咁啊所以咧其實就見到個天空咧都係幾清嘅，咁啊都叫做好晴朗啦，而且咧就有啲風，咁又唔算大風微風，咁不過咧今朝早咧稍微咧雖然咧廿零度，但係我又覺得好似有啲熱喎，可能因為冇乜雲啦，咁啊陽光都幾猛啊，咁啊照落嚟嘅時候咧就有少少熱，同埋有少少焗嘅，咁啊但係又唔係好似會落雨，因為天空實在太清啦，咁但係又真係有少少咁樣嘅感覺。我頭先喺室外咧行咗一陣咧，咁啊但係基本上已經覺得哇，好似真係焗焗地喎。我見到我啲學生咧好笑，可能大家咧都係聽住收音機啊，或者係睇住啲天文台嗰啲告示就翻學啦，咁咧就通常咧。出门口嘅时候就着定晒啲冷衫啊！ 哇，其实好热噶喎！ 系啦，咁你知咧， 系咪？其实女校系咪特别着冷衫，特着得犀利嘅咧 ，Barbie？ 系啊，好中意着长袖冷衫。 系啦，大热天时哦，依家 我头先就见到啲女同学咧，忍唔住放低个书包喺路边除咗件冷衫。 哦，佢哋都要解甲啦，佢哋都 系啦，所以我相信我嘅体感系冇错，系真系有啲 吓。咁啊，所以天氣真係熱啦，同埋咧嗰個空氣質素方面咧，係咪都係麻麻地啊？因為而家四至六喎。 因為咧，我而家有少少懷疑咧，即係嗰個空氣質素咧差咧，係會影響個能見度。因為我望住嗰啲山咧，其實係有一陣薄薄地嘅，又係有啲 filter， 不過就冇嗰日有煙霞咁白啦，都係有少少朦朦地，硬係覺得好似好污糟、好大塵咁。 唔使懷疑，都應該係真嘅。 真係啊，我因為我睇唔到啊。咁咧，我就沿路咧，其實一路行一路行咧，我頭先一路就打乞嗤同埋流鼻水咯。咁所以我覺得真係鼻敏感嘅朋友仔咧，真係帶多兩包紙巾出門口啊！今朝早真係啲空氣麻麻地啊，今日 或者呼吸到即係麻麻地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住呢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啊！好啦，咁你都快啲翻嚟啦嚇，咁啊唔使著住冷衫噶啦，拎翻嚟啊！呢度啲冷氣凍，出邊係熱啊！ 除褸啊！ 好，唔該曬 ，Barbie， 轉頭再見。咁啊，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天晴，日間天氣炎熱以及乾燥，市區最高嘅氣温咧都會去到32度，新界仲要再高多兩三度添，吹輕微至到和緩西至到西南風。展望嘅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熱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6中级度嘅水平。希望你喺早上7:15嘅时间咧都已经瞓醒。 水，长期的颓废脊椎。 Rubber Band 嘅作品醒未啊？ 罗菲达就嚟咧就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巴比林慧，咁啊喺我旁边咧有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系各位早晨。咁其实咧我哋知道啦，就嚟十月八号咧就系呢个寒露啦，咁就系差唔多下个礼拜啦。寒露呢个系一个中国人嘅农历嘅一个节气嚟嘅。 咁莫非寒露之后，我哋都有啲养生之道要注意吓？ 咁因为我哋中医就话咧，中秋过后咧，夜夜 咁呢啲又会唔会 寒露 开 始之后， 个 天气就会慢慢逐渐咁样凉咗啦，个露水都比较多，个日头嘅时间都会相对嚟慢慢短咗嘅。 嗯， 咁所以我哋人都有啲变化啦。咁所以呢个时候都有啲可能养生嘅嘢要留意翻啦。咁咧，我哋话寒露咧，日头嘅时间就短咗，咁夜晚就长咗，就阳气就减弱咗啦。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会注意呢个阳气嘅收敛啦，即系早睡早起。 系， 即系我哋中医嘅《黄帝内经》里边就讲啦，就与鸡同庆。即是说跟鸡一起醒。 咁要好早喎、 啊。是啦。咁以前啲人就会早啲嘅。 嗯。 是啦。咁其实因为我哋话寒露之后呢夜晚时间相对咁样长咗啦。根据呢个中医系我哋话系要同嗰个节气同埋人系同大自然一体㗎嘛。 嗯。 咁所以我哋就尽量就早睡啦。咁同埋会减少呢个体内嘅阳气耗损啦。咁同埋呢你早起呢个肺气都比较容易得到呢个舒展。咁另外呢寒露呢这个节气开始呢就温差比较大啲，因为可能日头都仲系好热嘅，咁夜晚就偏凉啲啦，一冻一热呢都会好容易引起呢个心脏病嘅，所以如果你本身有啲心脏问题嘅，咁就呢个时候就可能要留意返啦，即係可能血压高啊呢啲情况就可能要降一降个血压啦。 嗯。 係啦，咁同埋飲食嗰度呢就啲唔健康嘅嘢啊啲盐啊啲肥嘅嘢都可能盡量少食啲啦。 嗯。 咁另外呢就係、是、呢、这个因为温差大都会好容易感冒嘅。咁其实而家开始都好多人开始感冒啦。咁其实呢我哋都建议食多啲新鲜嘅蔬果啦。 嗯。 咁因为蔬果都好多维他命啊啲抗氧化嘢会增加个抵抗力嘅。 嗯。 咁就减少呢个发病啦。咁我哋就寒露嘅飲食上面呢我哋都有啲要留意嘅。我哋就应该食多啲甘淡同埋滋润嘅食物，因为个天气都开始慢慢凉同埋有啲乾燥嘅。 嗯。 咁我哋都建议可以健胃同埋养肺啦。同埋適量嘅補充水分啦，咁有啲食物都可以啱食嘅，即係譬如話甘筍啦、番茄啦、蓮藕啦、冬瓜啦、淮山啦、香蕉啊、雪梨啊、蘋果啊、牛肉啊、海帶啊、紫菜、芝麻，咁牛奶都可以飲啲嘅，係、啦，咁呢啲就寒露就應該可以食多啲嘅食物啦。 係， 咁因為開始天氣燥啲咧，我哋都盡量減少啲比較辣同埋啲燥嘅食物。 嗯， 即系可能啲烧烤啊，或者有啲煎炸嘢、辣椒啊、蒜啊、葱啊呢啲就可能尽量少食啲啦。 系， 咁另外咧，我哋中医话咧，秋天就主悲嘅，系、啦，咁咧就我哋都可能个情绪上面咧都比较容易郁结少少嘅，系、啦。咁其实头先都同大家讲话， 早睡早醒咧，其實係有幫助你舒緩呢個情緒嘅。咁我哋都建議咧，如果你秋天咧就冇咁遲醒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可能咧要調節下你嘅情緒啦。因為本身個情緒可能真係比較個感覺都比較悲觀啲啦。咁呢個時候咧，你就可能要樂觀啲啦。你知道係呢個節氣引起嘅。咁就你就可能要諗開啲啦。即係係啦，冇咁鬱結啦。我哋都建議咧可以做適當嘅運動嘅，咁俾你身體出少少汗咧，對於個情緒嚟講咧，係都有好大幫助嘅，係啦。咁咧就呢度就為大家準備咗一個金麥大枣湯俾大家飲嘅。咁咧呢個方咧其實係有啲養心安神嘅效果，同埋可以舒緩呢個情緒咧，都可以幫助你瞓覺嘅。佢有甘草啦、浮小麥啦，同埋紅棗啦。咁就大概就甘草六 gram 啦，咁浮小麦就六 gram 啦，咁红枣就大概四五粒啦。煮滚咗之后咧，即系可能煮多十零分钟就得噶啦。咁啊当茶或者当水咁样饮啦。咁就有好好嘅呢个舒缓呢个情绪，同埋佢本身呢个都可以有啲安神嘅，即系睡眠质素都会帮助多啲啦。所以可能 Barbie 你都比较啱饮。 系啊，又成日都瞓得唔冧嗰啲朋友都可以试下饮系嘛？ 系啊，呢个会帮助你瞓得冧啲嘅。咁呢度都帶咗一個時令湯俾大家啦，就係、是、呢個沙參玉竹嘅呢個老鴨湯。咁咧，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呢個鴨係一個好好嘅食材啦。 係。 咁鴨本身佢除咗夏天啱飲，秋天其實都 OK 嘅，因為本身鴨本身有啲滋陰利水嘅效果。咁夏天即係都需要少少滋陰噶嘛，鴨都可以用嚟用啦。咁可以加少少排骨啦，調下味。咁有啲玉竹啦，滋陰嘅。咁沙參同埋少少葱白同埋鹽，咁玉竹同埋沙參咧本身就有啲滋潤嘅效果嘅，因為天氣比較燥啲啦，就可以開始增加少少啲滋潤嘅食材喺裏邊。咁咧沙參我哋有分南沙參同埋北沙參嘅，咁啊睇下你個情況啦。咁如果你本身想滋潤勁啲嘅，就可以用北沙參。 係。 咁南沙參咧，佢個滋潤嘅效果冇咁強。但系佢有啲化痰效果，咁本身如果你成日都痰上頸啊嗰啲，就可能或者唔想咁潤，因為香港都比較濕啲嘅，咁你都可以用南沙參啦，就冇咁滯啦。咁咧葱白咧，佢就有少少去感冒發散嘅效果嘅，因為呢個時候都好容易感冒啊嘛，佢葱白係有個提升個免疫系統嘅效果嘅。咁咧其實都好簡單嘅啫，準備好啲食材啦。咁其實個量就大概啦，因為其實都唔知你一家大細幾多個人啊。咁咧，你就大概將個鴨咧，首先就洗乾淨之後咧，即係過一過水先，過一個滾水。咁咧之後咧，就啲沙參啊、玉竹啊就洗乾淨啦，就同佢一齊擺喺個煲嗰度煮啦。咁咧大概適量嘅水啦，咁就滾咗之後咧，就煲大概一至兩個鐘啦。咁就加少少鹽去調味啦。咁就可以達到呢個滋潤嘅效果，同埋養胃生津。即係提高免疫系統嘅效果。 系，好啦，咁今日咧就讲住咁多先啦。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咯。 晨光大学， 让我曲着脚尖，让我专注锻炼，跳个空不失气太喘，平胸收腹气太短，为了不断脱脂，为了双眼视电，再跑四个圈，吃饱想选。再畏惧，放手成事压压腿，记得喝汗水。若有笑容在这里，便有皱纹在。 沿着他的脚印。 作品啊，嚟自啊卫兰嘅《运动诗歌》啊，咁啊喺头先大学嘅时候啦，咁啊有少少搭声啊，咁啊花咗少少，但系唔好意思啊吓。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同听众再睇睇咧，就系天气方面啊，天晴，日间天气炎热以及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概去到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6嘅中级度嘅水平啊。咁啊，而家啲天气啦，即系又热啦，加上咧就有空气又差。咁啊，如果各位听众咧喺出门口嘅时间咧都要留意住啦吓，咁啊饮多啖水，以及咧就系呼吸道感染嘅朋友要特别留意住呢个空气嘅变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在11国庆当日在四处地点一共开了6发实弹枪，包括荃湾大河道、荃湾沙咀道、沙田坳道和油麻地。其中在荃湾大河道的开枪事件，一名18岁青年左胸中枪受伤送院，情况危殆。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午夜见记者时解释，警方在荃湾大河道被示威者推跌，有示威者冲前同围打警员，又以尖头硬物插向警员，警员感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而开了一枪，中枪男子左肩附近受伤，送往马加烈医院救治，送院时清醒。卢伟聪表示，警员当时曾经向施袭者发出警告，但对方没有停手，警员在没有其他选择之下开枪。卢伟聪形容当时情况是电光火石，警员开枪是希望防止自己和同袍受袭。卢伟聪认为警员当时的判断是最合理、最合适，亦是合法。警方在多区爆发的警民冲突中，多次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寻日由深水埗一直推进至到旺角、油麻地一带，警方曾经密集式施放催泪弹。到深夜，警方在旺角警署高位多次向街外施放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本台有摄影记者在太子站采访拍摄期间，先后被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击中，脚部受伤送院。另一名英文台记者在深水埗采访期间被物件擦伤。另外，警方凌晨在葵涌村一带截查的时候，要求传媒离开，又警告会拘捕记者。国庆日，本港多区爆发激烈冲突，截至午夜12点，有74人受伤送院，两人危殆，两人严重。其中一名危殆伤者是被警方以实弹枪射中的中五学生，伤者由11至75岁，分别送往广华、伊利沙伯、屯门、天水围同仁济等多间医院治理。伤者中除了两危殆、两严重之外，21人情况稳定，46人已经出院，另外3人未知情况。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强烈谴责香港警察开枪严重伤害示威者，质疑警员有发射布袋弹的长枪在手，但选择以实弹枪向学生左胸瞄准发射，批评做法同行刑无分别。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陶谨珍说，警员持枪主动走近示威者开枪是否属于自卫，值得质疑。监警会前委员郑成龙认为，开枪警员在无选择下向示威者身体最大范围开枪是合理和合法。民间记者会、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反修例关注组和中学生反修例关注组等发表联合声明，批评警方近距离向学生开枪是行刑，蓄意图谋杀香港市民，要求马上重组警队和追究警员恶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港铁现时各站啦交通都系正常嘅，运作都系正常。至于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就去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德望学校；而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做生意就好似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系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啊！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6嘅时间啦，先睇睇一个咧就系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啦。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昨日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嘅 hashtag 环节咧，话梅姐都有讲啊，话咧 call 机咁啊。今日咧再延伸阅读少少啦，同大家 call 机咧有一个丧礼出现咗。咁啊，就系咧嚟自日本啊吓。咁啊喺秋叶原嗰度咧，一栋大厦啦，咁啊有好大批嘅日本民众咧。就去同呢个 call 机啊，即系传呼机啦，做一个告别礼咁样啊吓。咁啊，原来咧传呼机嘅服务咧，自1968年咧7月开始就已经有噶啦。好，咁啊，除咗讲 call 机，仲有一个交通消息要讲翻。 系啦，接获港铁通知啊吓，观塘线油塘站往黄埔方向月台有列车车尾嘅紧急出口咧就被启动，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噶，预计咧有大约10至20分钟嘅额外行车时间啊吓。咁啊，朝早7:37再同你讲多次啦。观塘线油塘站往黄埔方向嘅月台有列车车尾嘅紧急出口被启动，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咁啊预计有大约15至20分钟嘅额外行车时间，咁啊出门口嘅时间咧，大家要留意留意住呢啲嘅消息啦吓。 咁啊问下小白先，有冇用过 call 机啊？你 我嘅冇啦， 你都冇系嘛？ 但我细个咧有 call 过屋企人，系啦。咁 call 嘅时候咧，又会即系又系嗰句咯。边位搵机主啊？跟住后屘咧就进化嘅。進化到就係、例如邊位乜乜乜生咁樣咧，咪葉生林生咁樣嘅，跟住咧 我就成日聽到 秘書台啊嘛，嗰陣時 好似係啊，跟住就聽到屋企人咧就打翻去嗰個 call 機個秘書台嘅時候咧，要講一紮密碼嘅，即係講咗號碼，跟住又講埋密碼，跟住 佢要復 call 嘅時候，45472咁樣，跟住話1494幾，跟住就可以聽得翻咧嗰一個叫做留嘅 message 咁樣係咪啊？咁啊，傳呼機嘅服務咧，自1968年咧7月就開始啦，喺日本咧東京咧23個中心行政區咧就開始營運啦。多年來咧，傳呼機咧深受啊呢個醫護人員咧、高中生啦、企業嘅行政人員歡迎。咁啊，後來咧更加有數字組成一啲潮語啦。嗱，包括咧就係啊，喂，原來咧機身嘅號碼密碼顯示呢個1141064，係點解咧？就係、是、咧日語嘅我愛你啦 ，I Stell 嘅譯音嘅諧音1141064究竟即係係咪真係好似日語嘅諧音？應該都係啊，係咪小白？ 佢哋話係啊，係咯，聽咗先啦。 係因為佢都真係有咁樣寫出嚟啊嚇，咁啊代表咧對 call 機咧半個世紀咧服務社會嘅感激啦。咁啊其實都幾得意嘅。 你自己有冇用過 call 機啊？ 冇喎，係都係 call 爹哋媽咪啊咁樣啦，咁啊即係叫佢哋復 call 啊，或者記得翻嚟食飯啊咁樣，都幾得意嘅，覺得 call 機呢個文化。咁啊初時咧傳呼機嘅售價咧大概咧係哇都幾平喎，原來百零蚊港紙啫喎。咁當然你話去翻嗰陣時1960几年嘅物價咧。就百零蚊港紙，即係大概2000 yen 到咧，就可能都幾貴下嘅。嗰陣時物價都未上漲，咁啊1991年之後咧，售價就升到去350几蚊港紙啦。咁之後我記得call 機都係維持喺1000蚊留下嘅咁樣，因為佢嗰、那個叫做使用嘅情況咧就唔算即係佢公用都係俾大家留 call 嘅啫，同埋俾人哋覆 call 嘅啫。咁始終都 醫生啊，成日用 call 機。 係啦，喂，知唔知點解醫生用 call 機啊？ 咁有陣時行開行埋，又或者佢做每一個即係做每一個手術又好，或者見每一個病人嘅時候咧， 係 佢都好專注，我又覺得。又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喎， 係啊係啊，同埋、另一 樣嘢，即係律師咁樣，如果佢用 call 機，我真係接受喎，因為佢可能上緊庭咧，佢唔通你又 WhatsApp 佢，咁佢又阻住佢咁樣咩？咁我又當然覺得佢哋又未必即係下下拎住個電話入去嘅。 同埋咧，第一代咧，原來傳呼機發出嘅信號咧，就唔會干擾呢個醫療儀器，所以咧啲醫生咧就好 就可以拎埋入去 用 call 機咯，或者需要用 call 機咯。咁呢啲都係緊要嘅。啊，幾估唔到喎，傳呼機發出嘅信號係唔會干擾。 好係日本傳媒講嘅嘢啊，因為我哋成日搭嗰啲火車咧。就话点解唔可以喺日本嘅火车上面会用呢啲嘅，譬如 手提 电话装置啊？以前有啲学说咧，就系话因为你讲电话咧，咁就会影响咗某一啲人可能个心脏起搏器咁样嘅，咁有好多呢啲传言嘅。咁啊，后屘当然咧就我记得东京大学都系啊，都破解咗呢一个迷思啊。跟住佢哋就真系攞啲电话咧，喺翻特定嘅环境嗰度攞个心脏起搏器出嚟，试下 究竟会唔会 究竟会唔会影响？结果系唔会影响嘅，跟住就再揾翻寻根究底，到底点解会有咁嘅学说嘅咧？原来就系因为唔想啊，啲人咧喺火车嗰度咧讲电话，影响其他人，因为大家翻工都攰啦，咁或者放工嘅时候搭车嗰一程车咧。对佢哋嚟讲系好好一个休息嘅时间，所以就有咁嘅传言咧就出咗嚟。咁去到而家，其实我觉得我中意嘅，即系搭车嘅时候咧，虽然系都有啲拱拱拱拱嘅声，但系咧基本上架车入边系唔会有人讲电话啦，一讲电话系唔会，倾偈就好细声啦。另外大家都系 send 下 message 啊，咁喺一个宁静嘅空间入边，其实我都觉得几舒服， 系好安静咁样啦。咁啊都可能关事嘅。咁不过呢个传呼机嘅信号唔会影响或者唔会干扰呢个医疗仪器咧，我都几相信嘅。不过啊，点解传呼机又唔干扰咧？但系手提电话又干扰咧？会唔会 用嘅频谱唔同咯？ 可能频谱唔同啊吓。咁啊，所以呢个都系我哋知识范畴以外嘅嘢啦。不过啊，再怀古啲讲多少少先啦。嗱 ，call 机嘅使用方法咧，就同一啲00后嘅人讲翻声。喂，你讲咗成5-6分钟 call 机咩？系 call 机嚟噶咁样。咁我同小白都已知或者认知咩 call 机。 喂，有啲小朋友或者有啲中小学生真係冇见过 call 机㗎喎，咁讲俾大家听 call 机究竟点样用嘅先。大家搭时光机返返去90年代或者80年代呀。call 机嘅使用方法好简单嘅啫。发信人呢就可以打电话呢去 call 台先，即係全呼机台就录音或者呢留言叫机主呢复 call。咁复 call 呢点复啊，咁大家都冇手提电话喎、 啊。 咁复呢就复一个地线电话嘅。个地线电话呢当年呢一开始好似冇二字头添。 冇㗎。 仲要系三字头啊或者 七字头啊。 得七个数字嘅啫、啊。即系七。 再早期呢就六个字啦。 六个 digit 嘅啫。咁之后就演化到去七个数目字嘅作为一啲地线嘅电话啦。咁最后就从那一年开始香港就要加个二字头咁样啦。咁依家呢有啲部门啊，以至公司嘅电话都系二字头开始嘅咁样啊吓，咁啊叫佢话啊，叫机主打翻去212345678啦，咁样先算啦，咁啊或者咧预设一啲咧密码嘅留言，所以咧就出咗一开始讲嘅1141064呢个系日本方面嘅I Stellu 啦，我爱你啦，咁啊1996年咧日本嘅全呼机咧话有成咧千几万嘅用家嘅，咁啊依家咧就。用嘅人咧都係一啲醫護人員啊，就比較多啲啊。睇嚟醫護人即係嗰個信息唔干擾醫護儀器咧，亦都係真事嚟喎。 專業嘅呢啲 沿用至今咁樣咯。咁啊，即係作為呢、這個叫做科技之殿堂啊，秋葉原啊，咁所以咧都有一眾嘅call 機迷咧就有一個哀悼禮，咁啊真 係搞鬼嘅。係 有獻花啊，或者咧有呢個叫做致敬嘅行動咯，啊幾得意啊！呢、這個 call 機嘅嘢啊，屋企唔知依家去鴨寮街買唔買到一部 call 機可以懷念一下懷古啊？ 香港仲有噶嘛 call 機？ 有 你有冇識得人用全呼機服務？ 我唔識，不過我知道香港仲有好少。撮嘅人係用緊全呼機服務，即係 call 台服務啦。咁究竟係咪真係用一部真嘅 call 機去接收 call 台嘅信息呢？我就唔知道 了。因為有段時間呢香港嘅手提電話佢哋都推出埋呢個 call 機服務㗎嘛。 佢哋、有啲人係沿用至今，譬如有啲銀行嘅大 bank 卡啦嗰啲，佢哋有需要用到一啲 call 機嘅。嗱，你唔好問我點解啦，可能一啲比較緊張嘅信息係得私人同私人嘅往來，就會透過呢一啲嘅方法去聯絡咯。咁頭先講醫護人員都仲有 call 機啦，香港方面咁樣。咁啊唔知香港幾時先冇 call 機咧？你估、 不過嗰、那個思維有啲唔同啦。香港咧，我哋就會用一個叫做服務嘅計劃啦，去到取代咗科技，去到取代咗呢個 call 機啦。咁但係咧，日本方面咧，其實佢哋就係、未必係用呢、這個計劃，因為佢哋本身係覺得啊，我就算拎個電話入去，佢哋都會干擾到醫療儀器嘛。咁但係香港嗰啲就係諗咗，我只不過要個服務，而唔係因為考慮到個電波問題、而去用咗第二個方法去。 所以都真係有啲唔同啊嚇。咁啊，今個早上咧，如果你唔認識 call 機嘅話咧，俾大家認識一下。 上網咯，打 call 機咁你就見到佢咩樣噶啦，黑色一嚿嘢。 有 四方合 色 嘅， 之后有变色龙系列噶嘛？ 有 咩？ 我真系唔知道、 啊。有荧光啊，有噶，有啊。佢有一个好出名，嗰阵时揾啲天王卖广告啊嘛，有个变色龙系列好潮流噶。 系啊， 系啊，你打啊，咁啊，俾个功课大家做啦，打变色龙。再打 call 機睇下會出部乜嘢出嚟啦，喺呢個搜尋引擎嗰度。今個早上咧聽首懷舊啲嘅作品，因為個名都懷舊啊，1984。 最爱这古老光阴机，是那动听声音，那缺陷美，在沙哑也带着不羁。再听这古老光阴机，就似是置身于1984，年月一分秒，某人某地。最温暖的声音，如不变的天真，送上热吻，要让我珍惜一段光阴。我那天没太关心，甚至让你去等，不知怎去再浮沉。 着你声音说挂念我，只一首已变旧的歌，听说你只不再记得起，原来是发生于1984，年月一分秒某人某地，以最温暖的声音与不变的天真送上热吻，要让我珍惜一段光阴，我那天没太关心，甚至让你空珍惜一段光阴，我那天没太关心，甚至让你空等，不知怎去再复寻， 一首歌曲来自 Swing 的1984。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到7:51啊，咁啊今朝 spot 到你啊，提提你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先睇睇咧就系嚟自啊体育方面啦，咁啊英超啦，英超咧咁啊踢完一轮又一轮之后咧，咁啊而家法国咧有边一队嘅球队啊成绩真系未如理想，其中一队咧当然咧就绝对可以话系曼联啦。特别咧就系当曼联同埋阿仙奴大战之后啊，咁啊和气收场啦。曼联嘅领队苏斯克查咧就被啊。传媒咧就抨击啦，啊，苏斯克查领军之后，今季嘅头七轮啊，2-3两负就得咗9分嘅，咁啊系英超成立以嚟红魔啊，即系曼联咧开季七轮之后最低分嘅一季，暂时嚟讲啦，仲衰过当年俾人闹爆嘅前领队莫耶斯。在呢个联赛方面咧，排第10之余啊，咁啊仲令到咧就系苏斯克查成为咧就英超成立以嚟啊，亦都系开季啊最失败嘅红魔主帅。踢咗七场之后，仲系呢一个单位嘅积分啊，令到佢哋都觉得哇，今次都唔知点算好。既然成绩啊超过莫耶斯啦、云高尔同埋摩连奴啊，咁啊到底佢嘅去向又系点咧？咁啊相信啊好多英国传媒咧而家都喺度谂紧计，睇下有冇刮到啲秘密消息啊！睇下佢哋到底会点样处理呢一位嘅苏斯克查啊嘛，都已经有传过噶啦。就例如咧，就系啊，花边少少就话揾云加啦，之前咧阿仙奴嘅领队摩连奴咧，亦都有传过嘅。咁啊，不过摩连奴咧就同啊皇马方面嘅关系咧，似乎嚟得更加紧密啦。因为咧，斯丹喺嗰边咧，即系嗰个帅位啊，都系咧麻麻地。不过咧，咁啊见到阿斯丹都已经讲过噶啦，就话到如果有更加适合嘅人选咧，佢随时啊都系愿意咧就让翻个帅印出嚟嘅。咁我哋咧就再继续咧就睇睇啊，到底啊曼联方面嘅成绩啊嚟紧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上翻上去啦？好啦，再睇埋香港 U18 方面嘅消息，都系足球噶。咁喺台湾高雄举行嘅 U19 国际足球邀请赛啊，香港 U18 咧，咁啊喺星期二嘅时间啦，咁啊杀科战完成咗咧，就系之后啦，咁啊发现0-6嘅大败俾咧就系缅甸噶。咁啊三战咧就全输啊，完成咗今次嘅赛事。咁啊大军咧亦都咧就系啊，即系港队翻到去呢一个香港嘅基地啦。几场都输咗啊，咁啊相信咧佢哋都话到啊， 啊，比數好大啊！咁啊喺冇乜點樣練習嘅情況底下啦，咁佢哋不斷嘗試，結果咧個成績咧都係比較上咧係差嘅。咁希望啊佢哋啊年輕嘅一輩咧喺呢個足球上面咧一樣咧可以做翻啲好嘅成績啦嚇。好啦，再睇埋咧就係美洲紀錄保持者啊！唔係美洲，對唔住啊！亞洲紀錄保持者謝震業啊，喺多哈舉行嘅 IAAF 世界田徑錦標賽男子200米嘅復賽入面啦。咁當然啦，你話贏嘅，咁啊美洲啊，美國嘅跑手咧的而且確咧喺跑步方面咧，一直以嚟傳統上嚟講啦，成績係會係相當之好噶。美國跑手啊，李尼斯帶動之下咧，就做出咗20秒03啊，咁啊順利闖入決賽。咁啊呢一位嘅中國首位跻身啊世界賽之項嘅決賽跑手，亦都咧就係今屆亞洲唯一一位嚟噶。咁另外馬拉松選手啊，亦都咧就係敦促住即係國際奧委會啊，關注住咧就係東京奧運比賽嘅環境喎。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前奧運金牌啊，亦都咧就係警告話，如果唔妥善處理嘅話咧，咁啊其實啊賽道啦，又或者係好多嘅規則上面咧，都會令到大家咧就比較上辛苦嘅。我哋當然咧就希望睇得到咧就係精彩嘅奧運賽事啦。每一年咧嘅每一届嘅奥运咧，其实亦都见到咧有唔少嘅亚洲球员啊，能够喺田径场上面咧做到好嘅成绩嘅。咁每一次咧都带嚟一啲嘅惊喜，不论系任何国籍啊吓。咁我哋当然希望咧就系有一啲出色嘅田径赛俾到我哋欣赏，咁啊令到咧就我哋亚洲人都不断喺度谂啦，系唔系净系咧叫做美洲人或者非洲人先至跑得快咧？原来唔系嘅，我哋都可以咧就系见得到有好多唔同出色嘅亚洲运动员咧系做到好嘅成绩噶。 Pet Shop Boys 嘅作品 Dreamland。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多運動員夢想自己 dreamland 咧，都可能係四年一度嘅奧運啊嚇，咁啊奧運得四即係四年一次，所以咧特別咧就珍貴嘅，咁啊啲人咧就會把握呢個機會，希望集齊嗰啲嘅獎牌，咁啊大家都要努力啦嚇。出邊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8%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4至5啊，中級水平。先聽聽8點鐘嘅新聞簡報啊。 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逐渐覆盖华南，并为该区带嚟晴朗嘅天气。上昼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南集结喺济州嘅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咧同你讲港铁消息啦。咁由于油塘站咧有人不当使用车上嘅设施，咁观塘线来往黄埔站同埋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咧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噶。就系由于油塘站啦有人不当咁使用车上嘅设施啦，观塘线来往黄埔站同埋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噶。咁搭港铁嘅朋友留意翻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咁而喺港岛方面啦，受爆水管影响，加路连山道近住圣保禄修院对出一段啦，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受爆水管影响，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龙窝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北港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清晨嘅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嘅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嘅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哇，今朝听这个政府宣传声带，刚刚这个 真係好諷刺啊！佢頭先形容嗰啲一片美好嘅嘅光景咧，真係仿如咧，好似人哋啲電影橋段咁咧。呢段聲帶我哋會幾時聽到呢？就係咧，即係講翻香港以前係點㗎？ 哦， 就係頭先嗰啲咯。 舊香港 係啊係啊， 已經係舊香港。 係啊，舊香港，我哋而家見到嘅香港係點㗎？咦，即係完全相反咁滯啊！即係我哋嘅歷史就會係昨天啦，昨天當然係歷史啦，但係今天我哋而家見到個景況，幾時先可以翻翻去以前啊？真係要問個天先知啊！ 阿欧每朝听到这首歌呢就会很想起身的了，你不觉得这首歌呢有一阵面包味的吗？就是阿 Lam 林子祥的生命之曲啦。吃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真是不好意思啊，欧今朝真系食唔落啊！嗰个早餐， 我都系咁话。 虽然咧，经过寻日咧就十月一号啦，呢个国庆假期啦吓，咁啊个庆字有大家好多唔同嘅演绎啦，咁啊但系真系啊，只系过咗一日假期咧。好攰啊！今朝啊，即系身心灵都好攰啊！ 我昨晚都瞓唔着。 唔系，我瞓 你瞓得好好啊！我一路都瞓唔着咯， 因为实在太绷紧啦个人。 同埋我一路听住楼下有冇车声啊，又好似上次咁。 是咪啊？ 系啊， 即系你嗰个区域咧，即系新界区都系。其实就昨天喺香港不同嘅区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嗰个庆字啊吓，睇下你点热噶。庆祝活动啦吓，咁啊亦都令到大家都有参与嘅朋友也好，或者系冇参与，就算你喺屋企啦吓，留意住呢一啲咁庆祝嘅活动咧，都会觉得身心俱疲嘅，都会好多疑问喺心里面啦，系好想咧为自己咧去嗰个情绪咧。去找一個出路嘅，咁但係當然要係理性嘅啦，即係唔係搞破壞啦，因為絕大部分嘅香港市民都唔係即係大家見得到喺呢一個嘅新聞片段嗰個畫面當中咧嗰類嘅香港人啦，大家咧都雖然咧沉默咧係大多數嘅，但係沉默唔代表我哋咧係冇態度嘅，係咁破壞咧有一啲已經係造成啦，傷害嘅亦都已經係有一啲傷者咧係即係都發生咗啦，咁還好嘅咧就暫時就聽到個消息咧就冇掕上一個死字啦嚇，咁希望唔好即係有人死啦，咁但係受傷嘅都唔轻噶，咁皮肉嘅伤，咁啊故之然有啊，见到嗰啲血流披面，唔单止话系着黑色衫嘅，亦都有系我哋嘅警务人员啦，亦都有系去采访嘅记者行家啦，同样咧都系有受伤嘅个案咧出现嘅，咁所以如果当我哋大家喺度问候伤者嘅时候咧，我哋都要一视同仁咯，即系嗰滴血咧。都是嚟自香港人的，咁所以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即係可以停一停，静一静，諗一諗，我哋而家其实係为緊啲乜嘢嘅。咁当然政府有政府嗰个嘅要更加用力去思考究竟而家做緊啲乜嘢。咁喺執法嘅時候啦，我哋啲警務人員啦，其實都係知道係難做嘅。咁有呢一個訴求嘅香港市民，咁喺行動嘅時候，亦都要諗清楚，究竟我哋成日講話咩沒有暴徒啊嗰啲，我哋係咪真係做得到呢一點咧嚇？咁呢一個嘅問題都真係唔知幾時可以解決得到，希望盡快可以能夠回復翻我哋過去嘅即係日常咁忙碌嘅香港人嘅生活啦。咁我哋自己喺传媒当中做呢个广播嘅，亦都希望咧能够系除咗将一啲咧系最新嘅发展嘅消息啊，以至到系交通上边嘅一啲嘅安排咧，系话俾听众听之余咧，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咧将一啲我哋成日强调嗰种嘅正能量啊可以带俾大家啦，令到咧喺嗰个嘅情绪啊，以至到系心灵上面咧，可以让大家咧即系有一个嘅出路嘅吓，咁 有時有啲嘅傾訴咧係好嘅，係啊，咁啊，但係當你如果揾個對象係即係大家啲意見係好極端嘅時候咧，都要注意一下啦，啊，即係咪寧願咁講少句啦？如果係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咁相信大家都係明白。应该点做嘅？咁今日嚟到呢一个嘅十月二号早上嘅时间咧，系嚟到八点，差唔多系十三分嘅时间噶啦。直播室咧就除咗有彭仔之外，亦都有 Barbie 喺度啦。 早晨啦， 系啊，咁接住落嚟咧就有请阿 O 咧，就同阿温卓培咧，睇下啲外围市况啊，我哋都系要关心一下咧呢个经济环境嘅。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分析财金大事件。假期过后啊，当然有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先生啊，同我哋分享嘅。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琴日假期过后咧，今日聚焦讲下咧澳洲嘅央行嘅情况，系咪啊？ 冇錯啦，因為琴日咧雖然我哋係假期，咁但係咧澳洲咧就央行咧就議息嘅，咁但係未講澳洲央行議息之前嚟講，我咧先睇一睇嗰個美股先，因為琴日美股都跌得幾緊要噶，咁啊琴日美股道指咧就跌咗咧係 1.28% 啦，或者343點嘅，咁啊究其原因點解咧？就因為見到中美嘅貿易嘅紛爭咧，就開始對美國咧就嗰個製造業咧係帶嚟咧係負面影響，同埋影響咧越嚟越明顯啊！我哋見到咧美國 ISM 供應協會嘅九月份嘅製造業指數咧喺八月份咧。急挫到去50.1嘅指數點呢個分水嶺邊緣之後嚟講嘅話咧，去到九月份咧更加咧係跌穿埋呢個五十嘅分水嶺，咁啊係報47.8嘅指數點嘅，咁啊正式咧係進入咗咧係收縮嘅狀況。咁啊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就當然咧就令到琴晚咧就個美股嘅標普嘅製造業嘅指數嚟講嘅話咧，就係跌咗咧就係2.4%，咁亦都同時拖累咗咧能源股指數咧跌咗2.3%，咁呢個係解釋咧，令到整體美股跌嘅原因。好啦，咁啊，轉頭咧就睇翻呢一個嘅澳洲啦。咁啊，澳洲央行琴日議完息之後咧，就係宣布咧就減息25个基点嘅。咁啊，將個官方息率咧就降到去0.75%嘅水平。咁啊，澳洲央行咧就講啦，佢喺個聲明度講啦，佢就話咧佢又冇放棄個減息嘅意向嘅。咁啊，暗示咧日後會繼續咧係進一步減息嘅。咁啊，而家市場估咧，澳洲央行咧喺呢個11月份嘅議息會咧減息嘅機會咧都有60%嘅，咁都幾高下嘅。咁啊，而家我哋見到就澳洲就最重要嘅就係因為佢個第二季度嘅 GDP 啦，見到佢即係個增長咧，即係得個1.4%啦，係過即係過去10年嚟講係最低啦。咁啊，加上咧佢嗰個失業率咧又喺短期裏邊咧又攀升翻上去5.3%個過去一年嘅高位。咁呢啲都係令到咧澳洲央行咧係有壓力咧要去減息咧去幫助下佢嘅經濟噶。咁啊，我哋見過咧喺過去兩個月嚟講嘅話咧，澳元嘅匯價咧曾經咧係三度，如果唔計今次嚟講嘅話咧，係三度考驗呢個66.85美仙呢個低位嘅。咁啊，今次咧就係第四度考驗嘅。咁琴晚咧就略為跌穿咗少少添嘅。咁係今朝喺亞洲市場，我哋見到澳元嘅匯價咧就重上翻去67美仙樓上，咁啊最新係報67.11美仙。咁啊暫時咧就見到澳元嘅匯價咧就係冇進一步下跌嘅，反而咧係靠穩咗，咁我哋即管睇下澳元嘅匯價短期能唔能夠繼續靠穩啦，佢衡量咧，跟住嚟咧，佢能唔能夠咧係做出一定嘅反彈？咁啊，點解我會覺得澳洲只有反彈嘅可能性咧？最主要係因為澳元嘅匯價過去真係跌咗好多啦，咁啊再加埋咧，我哋見到咧就中美咧喺十月份咧就再重新有貿易嘅談判啦，咁呢啲都係個好事啦，咁啊有機會咧係令到中國經濟有助改善，中國經濟咧亦都會對澳洲經濟咧係會帶嚟幫助，咁所以咧就澳元匯價我就會略為睇好少少嘅。 咁啊講到澳洲方面咧，你都知好多朋友咧，香港啊、澳洲兩邊走啊，可能咧阿仔阿女咧就喺澳洲嗰度讀書啊，甚或乎咧有一啲咧物業啊，以至房地產咧就喺澳洲方面嘅。咁其實這個叫做澳洲央行咧宣布減息咧，會唔會影響當地房地產嘅市場啊？咁樣咧？ 會㗎， 咁其實咧係啊，當地咧就見到呢個過去十年咧嗰個樓價都升咗好多。咁其實過去十年唔止澳洲嘅啦，全世界嘅樓價都升咗好多。咁澳洲亦都唔例外。咁所以導致咧好多嘅澳洲嘅家庭咧都要追入樓市咧，令到佢哋一個債務咧係相對係沉重嘅。咁啊而啊踏入今年嚟講嘅話咧，就見到咧澳洲嘅樓價咧都係枕住咧係回落嘅。咁啊去到今年六月份七啊同埋七月份呢兩個月份咧，就澳洲央行咧就分別咧就作出減息啦，合共減息咗半厘啦。咁啊去穩定嘅樓市，穩定到嘅，因為咧澳洲咧有八成嘅按揭咧都係同息率係水平嘅掛鈎嘅。咁所以當息率一降嘅低嘅時候咧，就係、是、即刻即時咧係對澳洲家庭咧係鬆綁嘅。咁所以就而家個澳洲嘅樓市咧，我見到咧最新嗰啲數字咧顯示咧係啊穩定嘅。咩叫穩定呢？即係唔跌，當然咧升亦都冇力啦，但係起碼都唔跌啦。咁呢個咧就越計埋今次再減多一次利息嘅話咧，咁我相信咧會對澳洲個樓市嗰方面嚟講，我哋舒緩嘅作用應該會更加大嘅。咁啊，實質情況係點樣就有待我哋日後咧就再睇翻啲澳洲嘅樓市數字再去衡量啦。 係咁啊，預測都會降一降温啦。咁啊，即係如果持有物業嘅咧，又唔使驚大冧嘅。不過咧，你話喂想喺澳洲買下嘢，咁啊唔知係咪時間啊？咁啊，留待咧投資者自己觀察一下嚇。咁啊，温生今個早上仲有冇一啲咧國際間嘅財金時需要補充下咧？ 啊，有噶，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就美國白宮咧個貿易顧問納亞羅咧就琴日咧就接受 CNBC 嘅電台訪問嘅時候咧就講出翻説話，佢話咧上個星期咧有傳媒報道咧就話華富咧可能咧就要求美國上市嘅中資公司啊退市啊，呢個報道咧佢話咧係假新聞嚟噶，即係佢話咧呢啲內容咧完全咧係唔正實唔真實咁樣樣，咁但係呢個報道咧，我覺得係咪真係完全假新聞咧？我覺得好難講啦，因為咧啱啱喺過去嘅週末嚟講咧，彭博社咧就引述美國財政部官員咧就講啦，就話咧對即係要求中國喺美國上市嘅公司退市咧，呢一個做法嚟講嘅話咧，仲喺研究當中，咁啊未有執行時間表，咁即係話好明顯啦，特朗普政府咧係曾經咧係諗過係真係想對喺美國上市嘅中國企業咧係希望佢哋退市噶，咁啊而家納瓦羅咧就強烈咧就話呢個係假新聞咧，就明顯咧，我覺得咧就係要為特朗普咧就係補過噶，咁補咩過咧？因為有一點啊必須明白嘅。華爾街咧今日咧得到全球最大金融市場嘅呢個美譽嚟講嘅話咧，單靠美國企業咧嘅支持咧係唔夠嘅，咁啊必須咧係要得到咧全球嘅企業去支持嘅，去踴躍咧去喺美國上市嘅。咁啊確實嚟講，美國咧如果係要求中國嘅企業咧從美國退市嘅話咧，係會對中國企業造成好大嘅打擊嘅。咁啊始終嚟講我哋見到美國最新嘅政府嘅數字顯示咧，而家共有156間中國企業咧喺美國上市。如果要他們一時之間去離開美國的市場的話，可能會令到這些公司去籌集資金會有困難的，但同時間地美國這樣做來講的話，亦都會嚇怕其他的國家就會考慮日後還會不會在美國上市，因為如果在美國上市，這個會是一個考慮的風險的因素，今天那些國家可能跟美國的關係良好，那誰知道日後會怎樣，如果在那裡上了市的話，如果日後真的美國 又再出重一招的時候的話，那會對那些企業會造成很大即是混亂的，所以這個呢我相信也都解釋了為什麼納瓦羅呢要在 CNBC 要講出這一番說話， 是看看大家做一些理性的分析究竟是信呢Bloomberg 咧定纳瓦罗啊，咁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嘅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先生啊，同我哋咧分析财金大事件嘅，唔该晒温生，多谢你，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时间嚟到早上嘅8:21啊 ，Barbie 有啲嘅交通消息话俾大家听啊。 系啦，冇错，接获港铁通知啊，由于油塘站有人不当使用车上设施，观塘线来往黄埔站至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嘅15至20分钟。另外咧，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隧九龙入口快线有坏车阻路，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天主教坟场嘅。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心の奥に隠してる 水谷果穗2013年开始在日本电视和电影圈发展，多年来都得到广告商的垂青，作品可以说是接不平手，近一年成为了歌手，更加推出自己的作品集《深呼吸》，入面亦都见得到日剧《仙气女神》主题作品《直至早晨来临》。 行榜推介歌曲《水谷果谁》，直至早晨来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来自民间的示威者，今日我哋决定进占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共同守护香港。 冲击过后，立法会的议政空间会是打通了，抑或打翻了？ 电视节目《以事论事》全新一辑，继续紧贴议会和政坛焦点，剖析时局动向。 逢星期四晚六点，翡翠台； 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好快手喎、啊！啲交通消息， 咁、啊、我哋又接获港铁通知啦，观塘线油塘站事故已经处理啦，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重复一次啦，观塘线油塘站事故已经处理好啦，咁啊，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 嗯，想啊更正常咧，就要其他人咧都要帮帮手， 系啦， 唔好再乱咁搞嗰架列车。不论系车上定系呢一个嘅车厢内，还是系呢个车站里边。嗰啲啊，唔好多手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即系安安全全咁样准时咧，去到呢个目的地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思芬喺度嘅。今日咧就好特别啦，因为我哋请嚟咗贸发局嘅研究部 Global Team 嘅经济师 Jenny 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喺哈萨克嘅见闻噃。早晨 ，Jenny。 早晨啊，思芬。 嗱，我知道你哋部门咧喺今年三月份咧就去咗哈萨克嗰度咧就考察嘅。咁啊，其实呢一个地方咧，好多朋友都可能会听过，不过去过嘅朋友咧就可能唔系好多噃。咁啊，不如亦都同我哋介绍下哈萨克呢个地方啊。 好啊，其实哈萨克咧就系欧亚大陆嘅中间。东面接壤住中国，北面就连接住俄罗斯。哈萨克连同它南面的四个前苏联国家，包括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这些国家都是属于中亚的地区。哈萨克这个国家有两个主要的城市，第一个就是位于东南面的旧首都阿拉木图，第二就是自1998年搬到哈萨克北部的新首都努尔苏丹。香港人如果想去哈萨克的话，最方便就是搭直机去首都阿拉木图，飞六至七个钟左右就到了。我们今次去其实都是飞阿拉木图的，基本上一落地过关很快，因为我们14日内都是免签证，而阿拉木图飞去努尔苏丹呢就只是两个钟而已。 哦，即是夹夹埋埋大概是六个钟头的机程到，而且呢还是14日之内免签证的。咁你哋留咗喺嗰边几耐咧？有啲咩见闻咁咧？ 我嗰阵时就喺阿拉木图同埋努尔苏丹咧，都各自系留咗一整日嘅。比较南边嘅阿拉木图咧，三月唔算系好冻嘅，嗰阵时同香港嘅冬天就差唔多嘅感觉啦。阿拉木图系哈萨克经济嘅龙头，可以话系佢哋商业啦、金融同物流嘅地方。而北部嘅努尔苏丹咧，三月份去嗰阵时冰天雪地，啲风雪吹到争啲行唔到啊！但是个城市依然相当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香港人如果想在海外发展的话，又够胆去新兴市场闯下，其实都可以考虑下哈萨克的努尔苏丹的。 听落啦，这个地方呢去旅游呢就好像都挺得意，但是如果是去做生意呢，又或者是做嘢呢，咁语言又唔通，法规呢亦都可能是南辕北辙啊，咁又未必好像香港咁低税率，会唔会有少少难做到呢？ 咁你就错啦。首先呢，好多哈萨克嘅城市人都系识讲英文嘅。咁过去三十年呢，其实每年都有3000个哈萨克嘅年轻人系受到政府嘅资助喺海外升学，唔少喺欧美做完嘢攞咗工作经验啦。而家其实已经翻咗哈萨克，系政府嘅部门啦，或者系商界度做嘢嘅。咁其实因为哈萨克佢哋嘅英文水平其实都比较高啦，喺欧美又有强大嘅商业网络。 咁令到哈薩克嘅努爾蘇丹喺發展佢呢個新首都嘅國際金融中心嘅時候，嗰陣時幾乎係一步到位啊！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刚才你讲过嗰个努尔苏丹国际金融中心咧？可唔可以再详细介绍少少咧？ 系，其实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咧，佢叫做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简称啊，即系 AIFC。咁点解会咁咧？系因为其实个新首都原名咧系叫阿斯塔纳嘅。咁努尔苏丹呢个名系今年哈薩克嘅第一任嘅总统努尔苏丹总统先生退休咧，咁依家第二任嘅总统为咗纪念努尔苏丹，咁就将个首都咧就重新命名为努尔苏丹啦。 即系所以其实系改过名嘅。 系啊，咁呢个 AIFC 咧就2015年就出咗第一份政策文件。2018年7月啊，就已经系全面咁开始运作，入边可以做股票交易啦、资产管理、私人银行啦，同埋金融科技嘅。咁其实呢个 AIFC 咧，系中亚嘅地区入边系第一个实施英国普通法嘅区域，佢系独立于哈萨克嘅司法体系嘅。佢哋嘅 AIFC 法院啦，系由英国资深大法官领导。解決 AIFC 入面發生的民事啦，或者是商業的糾紛。咁就譬如啊，佢哋係請到香港終審法院嘅前法官吳爾夫勳爵去做佢哋嘅首席大法官嘅。另外咧，而家喺 AIFC 註冊嘅企業咧，可以豁免曬企業嘅所得税啦，而佢哋嘅員工啊，係可以享有個人所得税嘅減免。外籍員工咧，連工作許可證都唔使申請噶。 咦，咁如果咁讲嘅话，香港人去 AIFC 咧，其实都应该相对容易适应噃。 系噶，其实 AIFC 成立到而家，其实都唔到两年啦，就已经有200多间本地或者系海外嘅公司注册。咁其中4间咧，就有嚟自香港嘅有律师楼啦，同埋证券公司。咁而家做证券好多都系上网处理就得噶啦嘛，所以 AIFC 咧都容许你去注册做佢哋嘅虚拟会员。咁就慳返喺嗰邊又要成立 office 啊、請人啊嘅成本㗎啦。 咦，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啊！唔該曬 Jenny，thank you。 好，唔該曬。 想知更多貿發局研究部嘅報告，可以留意佢哋嘅網頁 research.hktdc.com。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油塘站一度出现嘅事故已经处理，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朝早7:00，油塘站往黄埔方向月台有列车车尾嘅紧急出入口被启动，列车服务一度受阻。一名荃灣公立何全耀紀念中學的18歲中五男學生，昨日在荃灣大河道衝突中，被防暴警員用實彈近距離射中左邊胸口重傷，一度危殆，現時情況穩定。今朝有大批學生和穿著黑衫的校友在何全耀紀念中學外集會聲援中槍的學生，他們舉起批評警方的標語。有集會的何全耀學生表示，從來都沒有想過，亦都不相信香港會發生這樣的事，認為警方使用的武力越來越過分，亦都沒有考慮過抗爭者其實都有家人，批評警方助紂為虐。他又希望中槍的同學知道社會上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亦都希望他能夠平安。11國慶本港多區發生衝突，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形容這是香港其中一個最暴力、最混亂日子，社會元氣大傷，對此感到難過痛心。盧偉聰表示，目前大部分走出來的人已經不是想表達信念，而是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蓄意破壞和主動襲擊警員和市民。盧偉聰對國慶日港九多區多宗暴動違法行為予以最強最嚴厲的譴責，暫時知道有25名警員受傷，超過180人被捕，涉及暴動、非法集會、藏有攻擊性武器和襲警等罪。盧偉聰午夜在警察總部見記者，他批評有暴徒縱火、破壞公物、霸佔道路和焚燒雜物屬非常危險的行為，暴徒又破壞政府合署，走入商場搗亂、打爛玻璃和櫃員機，又到港鐵車站燒雜物、掟汽油彈，以及在輕鐵路軌縱火，他反問這些是否表達意見的方法。 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强烈谴责香港警察开枪严重伤害示威者，质疑警员有发射布袋弹的长枪在手，但选择以实弹枪向学生左胸瞄准发射，批评做法同行刑无分别。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陶谨申说，警员持枪主动走近示威者开枪是否属于自卫，值得质疑。监警会前委员郑成龙认为，开枪警员在没有选择下向示威者身体最大范围开枪是合理和合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5点，跌1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2，日元107.69，瑞士法郎0.992，澳元0.671，加元1.321，新西兰元0.626，人民币7.149，英镑兑美元1.23，欧元兑美元1.0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0.3美元，卖出1,48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就係提一提你啦。咁啊，观塘线油塘事故已经处理啊，列车服务咧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就系观塘线油塘站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列车服务咧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咁讲翻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盈辉台对出噶，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观塘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落桥位对出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啦对出落桥位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对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荔枝角收押所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啦，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出翻去长沙环道咧就挤塞噶，就系、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荔枝角收押所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啦，出翻长沙环道咧就挤塞。清水湾道安秀道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啦，近日安秀道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加路连山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啊，咁而家近住圣保禄修院对出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系全线封闭，咁一带都系车多噶，就系、是、加路连山道近住圣保禄修院对出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由于受交通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都很长，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一段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太子道东去翻旺角方向，龙尾就在彩虹道。清水湾道落翻坪石方向啦，龙尾咧排到去彩云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 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39，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咁喺呢个钟数咧，就有我彭仔加埋 Barbie 同埋小白啦，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今天咧都差不多清一色啦，所有中文本地报章啦吓，都系咧以寻日嘅11国庆咧，即系喺呢一个嘅群众运动啦，以至到系官方嘅一啲庆祝活动咧嚟到做系佢哋嘅新闻焦点嘅。先睇《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讲到呢、這、一个中共咧，寻日就喺天安门嗰度阅兵啦，系庆贺呢一个建政70周年啦。咁但系喺香港人嘅眼中啦，寻日咧就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啦。咁啊，全港多区咧都系有呢个公民抗命式嘅集会或者系游行抗争。咁啊，繼續咧爭取五大訴求啦。咁啊，香港警察咧就係阻止啲市民上街啦嚇。咁啊，為保北京面子咧，就港島區咧更加一直按兵不動嚇。就話咧去到晏晝嘅時候啊，先再次咧係失控，就全港烽煙四起。油麻地、荃湾、黄大仙先后发生有4宗警员开真枪的事件，总共是发射了有6发的实弹。其中在荃湾，一名中五学生是遭到防暴警察是近距离是开枪的，子弹是射穿肺部，只是距离心脏是3厘米。咁情況係危殆嘅一度嚇，咁啊好彩手術之後咧就冇生命危險啦。泛民主派嘅議員咧都有係批評林鄭月娥政府嘅情況，咁稍後有其他報章咧會為大家咧係再講。咁而喺警方方面咧，佢哋就將尋日各區嘅警民衝突咧係定性為咧暴動噶。咁而醫院管理局咧就表示咧，截至到晚上嘅12點鐘，總共咧接收到有成74名嘅係因示威衝突受傷人士啦，年齡咧係介乎11至75歲嘅，其中咧有2名嘅男傷者咧係危殆嘅當時嚇，咁而一位咧就由瑪嘉烈醫院咧係轉至伊麗莎白醫院留醫嘅。咁即係咧，荃灣嗰位咧係被警察係近距離開槍嘅中五男生啦嚇。咁而另一人咧就喺律敦治醫院嗰度留醫嘅。咁而有消息就話咧，另一名危殆 的入院者咧，佢系心脏因心脏病发咁样噶。吓，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嘅《苹果日报》头条报道啊。 好，睇一睇成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建制派支持果断执法，批评示威者目无法纪。民主派咧就强烈谴责警员实弹伤人啦。警方在荃灣以實彈擊中示威者，民主派和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就發聲明回應事件。民主派形容警方止暴制亂，方寸大亂，不少警員明顯失控，粗暴對待示威者、市民、醫護人員、警察、記者、社工和議員。聲明同時批評昨天不在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警方前日已經預告了香港昨天會出現混亂，但她竟然都不留港，形容是十分可耻的不负责任行为。民主派议员就要求林郑月娥停止扮对话，靠警暴必须正视问题的根本，回应五大诉求。至于建制派议员就发联合声明严厉谴责示威者目无法纪，并且支持警方果断执法。声明指出，激进暴力示威者在各区违法集结，堵塞多条主要干道，多个商场和店铺就被迫休业，又在多处纵火烧车，多个建制派议员办事处都被焚毁和破坏。示威者就肆意侮辱国旗，破坏港铁和多项公共设施，更加冲击警署和警方的防线，以汽油弹和各类的武器疯狂袭击前线警员，以及围殴持不同意见的市民。声明指出，示威者的行为不单止目无法纪，更加是对国家民族尊严和全国人民作出的严厉挑战。这个是来自成报的报道。 再睇埋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以及咧就系毒品调查科，前日起突击搜查全港48个嘅处所噶，拘捕51人，检获可制接近200个汽油弹嘅材料，以及咧其他嘅武器，不排除原本打算咧就系寻日去到使用噶。咁啊，其中啊，警员前晚喺湾仔洛克道搜查一个住宅嘅时间，屋内两名嘅男子爬出窗外危坐簾篷，向街上大叫咧就系警察。逼人跳楼，以及就是大叫香港人救命。消防到场张开气毡，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就游绳而下，将两个男子就救回入去屋内。根据警方的线报话到，追踪至到洛克道245号一个住宅单位，前晚10:40的时间就持搜查令上门，就是破门调查，发现屋内存放大批可供制作汽油弹的物料以及工具，包括30个装有铁钉的玻璃樽、铝粉、镁粉、天拿水、白电油以及就洗衣粉。屋内一名学生当场被捕，另外一名学生以及一名文员爬出窗外的簾篷危坐，三人就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警员其后再在大厦的大堂以涉嫌串谋制造攻击性武器拘捕一名设计师以及一名商人。同一日夜晚，欧记根据线报得知道有激进的示威者计划制造以及提供汽油弹，持搜查令，法庭的搜查令就查荃湾一个工业大厦单位以及铜锣湾一个宾馆。在宾馆之内房间检获大概15公升的天拿水、过百个的玻璃樽、打火机，怀疑就是用作引火用的布料，以及经常见的示威者装备，包括头盔、防毒面罩、眼罩、对讲机以及就急救包。警员其后在个别的处所检获弹叉、玻璃珠以及就钢珠。另外，警方毒品调查科昨日朝头早亦都喺湾仔另外一个单位检获大量嘅对讲机、几个嘅猪嘴面罩、咁啊两支嘅伸缩警棍、18公升电油、多个嘅玻璃樽同埋布碎，相信都系用作汽油弹之用噶。咁啊，警方两日嚟啊，总共搜查咗全港48个嘅处所，拘捕44男7女，年龄介乎15至44岁，分别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非法集结、管有危险品同埋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等等。咁啊，正在咧就系调查每一个嘅案件是否有关联噶。以上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东方日报》啦。《东方日报》嘅内页要闻咧就有讲到，寻日咧国庆啦，亦都系咧历嚟最大规模嘅阅兵举行咗嘅。咁喺内文当中讲到话，国庆70周年啦，寻日举行系历嚟最大规模阅兵活动，火箭军。陆空海军以及系战略支援部队等等都有多款系新型武器首次亮相。 当中最瞩目的就是射程几乎是覆盖地球上所有目标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是具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能力的东风17常规导弹。咁而有军事专家就指出啦，除咗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之外咧，解放军咧仲首次系一次过咧展示多项高超音速武器，咁系令人震惊嘅。咁内地军事专家咧亦都指出啦，解放军展示最新型导弹系警告包含美国在内嘅咁多个国家啦。如果系对本土攻击嘅话，必定会面对核反击风险咁讲。而环球时报的总编辑呢就亦都话，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有效钳制外国对华的战略冲动的。咁呢个嚟自今日呢係东方日报嘅要闻报道嚟嘅。 好，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呢就係习近平话啦，没有任何力量能阻中国前进步伐啊。北京天安门广场呢琴日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大阅兵，国产新型武备精锐进出啊，咁包括咗东风41型洲际导弹同埋巨浪二型潜射导弹。习近平嘅大型画像呢首次出现喺群众游行嘅方阵当中，佢发表讲话啦，指70年嚟中国取得咗令世界刮目相看嘅伟大成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中国的明天必定将会更加美好。他更加重申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的繁荣稳定。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要闻。 另外就再睇埋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吓，咁啊，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隧九龙入口快线有坏车阻路，非常挤塞，龙尾咧喺清泥苑噶。讲多次啦，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隧九龙入口快线有坏车阻路，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喺清泥苑噶。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跟住再睇埋嚟自经济日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基层轮候公屋咧就比较难啦。据讲啊，房协提早喺十月中下旬宣布推出咧就改良版嘅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全港超过350,000伙未保价房协以及就系房委会合资格单位，亦都可以分租俾基层，咁啊租金自定噶。房协去年9月推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截至今年7月仍然未录得成功配对嘅租赁个案噶，租赁个案噶。咁啊呢一个计划噶，容许1.45万伙。咁協助喺呢一個房協嘅核下單位業主啊，將單位嘅個別睡房啊分租俾合資格嘅基層租户，咁啊作出一個咧就係暫租住屋噶。合資格嘅業主啊要有擁有呢個單位咧就滿10年啦。咁啊租户亦都需要咧輪候公屋至少3年。咁啊雙方亦都咧就要申請呢一個嘅計劃，並且咧就要繳交申請費嘅。咁啊記得上次有提過呢一個嘅新聞報道嘅時候咧，都話到啦啊，如果一個唔识嘅人住喺一个唔识嘅人嘅屋企嗰度，咁大家又租咗俾佢啦，咁大家系唔系即系用同一个厕所都已经系一个会唔会成为一个问题啦？ 即系好多啲定义咧要搞清楚啊吓。 冇错啦，咁房委会委员啊招国伟啊亦都欢迎呢一个房协嘅决定嘅，认为呢个计划日后有350,000伙嘅单位可以咧就系出租，咁啊盘源大增咁讲啊吓，预计可以为基层提供更加多嘅住屋选择。佢都相信啊，咁啊交社联负责咧就系呢啲租配嘅配对啦，咁啊由专业嘅社工咧就按照住家庭咧去到转介，配对嘅成功率啊应该咧就会高过坊间嘅地产中介嘅。 系咁啊，呢个配对嗰个嘅原意当然一定系好啦，出发点梗 系 好啦。啊咁啊，但系喺配对嘅过程，我相信即系相关嘅专业人士啦，或者系嗰啲部门咧，佢哋都会仔细考虑埋就系究竟佢哋喺性格啊，或者即系你知有阵时 适唔适合摆埋一齐。 系啦，即系你。你是好人，我是好人， 咁但係大家住埋一齊嘅時候，啲生活細節可能會有頂撞啊，會變咗就又變成另外一個嘅社會問題咁啊，唔係幾好啦。 文化差異又係一個問題啦，係咪先？ 咯，即係夾唔夾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 有冇得試住先咧？我哋嗰呢個前瞻計劃 你呢一個提議都，如果我係嗰個部門，我會考慮咯。 試住一個星期，睇下大家合唔合得嚟。 不過我又唔係嗰個部門。 台子 O 投資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来呢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咁啊讲下市况先，昨日假期过后今日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睇返就美股昨晚就跌幅比较显著的，因为出来的制造业数据呢就远逊预期啦，咁啊令到即係美股三大指数都有 1% 的跌幅。咁啊，港股啲 ADR 咧都跟隨係下跌嘅，咁啊，相信今日都好大機會咧要跟翻外圍低開啦。咁啊，內地股市就長假啦，咁喺假期前嗰一日咧個表現就都係反覆偏軟嘅，成交都係比較淡靜，咁啊對港股都唔見得有太大幫助。咁啊，另外就因為港股通都要停到下個禮拜二先要復翻啦，咁啊呢方面都會對香港呢边啲交投啦係有一啲影响嘅。咁睇返就港股呢边啦，近期恒指都係一个反复向下嘅格局啦，咁啊喺26000点附近呢增持为主。咁但係即係外围嘅走势又转弱，咁大家亦都观望緊下个礼拜中美咁去谈判个进展啦。咁相信短期即係个指数啦好难话出现一啲大幅嘅扭转啦，咁啊有机会要试一试25500啊嗰啲支持位啦，咁啊暂时譬如26300到应该系啲阻力位置，估计都系反复向下嘅局势啦为主啦。 咁大市就咁去分析啦，有啲散股民呢之前抽新股呢抽咗呢、這个百威喎，咁呢一隻呢啤酒股份呢应该点去操作啊，早啲食股定可以长期持有呢？ 睇返百威呢招股反应就唔算太过热烈嘅，咁但係第一日挂牌呢就算係交到功课啦，即係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啦，即係收市。咁啊，我相信就即係都兩方面啦，一就始終佢市值都比較大啦，有部分機構投資者對佢興趣都仲係喺度嘅。咁啊，其次即係佢都嚟緊應該會好快咧納入去一啲嘅比較主要嘅指數入面啦。咁啊，變相呢個亦都會對股價咧構成咗一啲嘅支持。咁啊，即係睇翻業務嚟講，當然即係無論佢從覆蓋面同埋個即係產品嘅檔次方面啦。比起即係內地一啲同業咧，佢係有一啲優勝之處嘅。咁啊，而且上市之後可以更加積極去做一啲拼購活動啦，進入啲佢想打入去嘅市場入邊，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優勢。咁不過即係當然你話講好短期嘅走勢啦，因為始終個市況唔係太走啦。我自己睇就進一步上升空間又未必太多住嘅，尤其個股值都唔算太平。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已經抽咗，又唔係太急於呢一筆資金咧，要套現啦去運用嘅話咧，咁我都不妨可以即係耐心啲持有嘅，因為都睇到管理層喺個執行能力上面都相當唔錯。咁啊，只要即係俾啲時間佢哋即係運用募集翻嚟嘅資金去進行多啲嘅拼購同埋發展業務嘅話咧，我相信個股價應該都繼續會有啲表現嘅。咁所以只要個注碼唔係太重嘅，我覺得都可以耐心啲持有噶。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證明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聽日再傾過。唔該，郭生，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同 Barbie， 早晨话梅姐， 今朝唔食话梅， 系食乜嘢？ 食栗子， 栗子，栗子补肾、 啊，好味喎、 啊！我听啲男人讲， 系咪啊？好要好肾，好男人系咪啊？ 唔、 啊啊、 知关唔关事咧？ 关你事咯，唔通关我事咩？ 咁又系 啊？唔系、啊，其实都关我哋女士事噶，芭比嗬。啲、啊、男人如果唔好，咁我哋都应该唔系咁好啊。 好啦，栗子有咩好？ 系我哋希望人人都好啊！啊，冇啊，因为咧，唔知系咪开始啦？都虽然话天后咧，仲系。庆啊，但系呢你睇返月份啦、啊、啲时节啦、啊、应该係属于啦慢慢进入呢个秋天啦、啊、嘛。 哎呦、 啊、我见到啦街上边有冇睇到有啲啦炒栗子啊。 哇有啊。 佢有炒栗子啊出嚟啦吓。咁所以呢令到我话梅啦都想同大家分享啊。係喎食栗子呢真係好好味㗎吓。啲炒栗子嗰啲啦又或者呢就算零食啦、都有一啲呢即係买嚟就已经现成啦、可以搣开个包装咧就可以食得嘅栗子吓。虽然有时候都会谂，哈系边个咁好帮我剥咗啲皮同埋去咗个衣咧？ 又系啲阿婆，又系啲阿婆系咪啊？ 会唔会系咁温馨咧？ 冇骨凤爪嗰啲 friend 系咪啊？个婆婆咧用啲牙 系梅 梅 梅 嘅 梅真系咁正。 太激烈啦！ 梗系唔会啦，个成本几高啊！ 有开栗子器噶嘛？有开栗子器噶，好似 真系啊！你估咁容易搵到啲 阿婆出嚟咩？搵个栗子器啊，容易过搵个阿婆啊，系咪？ 咪系咯，就系用乜嘢打开嗰个包装入边有拍假牙噶？ 唔系嘛？隨碟附送假牙一棚咁樣。 真係笑到我有啲頭暈添。 誒，冇冇事嘅，冇事嘅。 好啦，嗱，咁樣咧，既然咧栗子咁好味啦，又開始有得食啦，咁我就想講啦，冇錯，栗子咧真係咧係由於屬於堅果類嘅食物啦，佢係含有咧好多種唔同嘅營養素啊、又有碳水化合物啊，有熱量咁噶，係幾好嘅、不過要提醒呢就唔係任何体质嘅人士啦都好适合啦係食呢一个嘅栗子嘅。要适可而止㗎吓。嗱譬如呢由于佢呢係属于呢一个嘅高热量嘅食物嚟㗎。所以呢女士们啦我哋吓姊妹吓。咁如果係呢想减肥嘅话呢食栗子都可以有饱肚嘅感觉。不过要適量唔好食咁多嘢有節制，因为呢最好每日呢唔好食超过八粒下，因为佢高熱量啊变咗帮你减肥嘅话呢你食得太多呢有反效果啊。仲有嗰啲呢糖尿病患嘅人士都系啊都系要呢適可而止，而家唔係呢佢嗰啲嘅变咗做呢嗰、那个嘅糖分亦都好容易好高、小心。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栗子要识食，一食八粒系终极啦。 Barbie 嘅 hashtag 就系栗子营养价值高，喂，真系啱你食至好、 啊。欧嘅 hashtag 咧就系食栗子啊，适可而止啊。 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加路连山道有爆水管，近住圣保禄修院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呢一段都是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就有交通意外嘅，一带车多。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的意外就清了场啦，大车龙都有大消散。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卫理道落桥位快线的意外都是清理好，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咧好塞啊，龙尾去到新山道，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新山道，而东区海底隧道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咁去港岛方向咧龙尾都系塞嘅，龙尾去到观塘。唐耀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 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东咧来回方向九龙城段咧都系挤塞嘅。咁去观塘方向咧，龙尾就去到界限街近住旺角花墟；反方向咧，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去旺角方向都系塞，龙尾就去到御港湾。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呢一段开始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啊，早啊！ 系啦，早上嘅九点零七分啊！ 喺啊，直播室有芭比啊，有我彭仔啊，仲有小白啊。 系，但系咧，我见芭比头先九点零七分，佢都要蒙住只眼喎。 系啊，只眼有啲干啊，今日。 哦，以为老花啦。 系啦。 喂，老花反而好啊，啲老花眼镜咧戴咗会放大只眼噶。 有啲咁嘅事？ 系啊，你唔觉嘅咩？ 我真系唔觉， 我都唔觉。 因为有啲时 头晕啫，我觉得。 远视镜啊嘛，人哋睇你嘅时候只眼会放大噶，你近视镜咪会缩细只眼嘅。 即系唔使戴眼仔啦，你意思系嘛？ 成只眼放大，只眼珠 又唔见，系咯？佢因为佢唔系净系将你眼珠。瞳孔喂，系眼珠放大，佢系连你嘅眼一毛啊、眼线啊、 眼睫毛啊， 系咩都放大啊， 好似摆咗放大镜喺你只眼前面咁啊， 所以个样应该唔同噶吓。唔系咁样计法嘅，想讲嘅咧就系我哋直播室咧仲欠一个听众朋友啊， 系啊， 就需要咧系 call 一位嘅听众朋友咧，就稍后咧同我哋通话咧就做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嘅，今朝原有嘅安排啊，嗰位嘅听众咧就有事啦，咁所以咧佢就要让呢一个嘅。机会啦，俾其他听众。 嗰位原本嘅听众咧，佢都好有礼貌啊。嗰阵我联络佢嘅时候，佢就同我讲咧，佢已经系打咗好多次上嚟噶啦，不过就冇人听。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 抱歉啊， 系我哋有需要嘅时候先听嘅。 系啊， 咁啊，即系而家可以系有需要嘅时候啦，小白。 冇错，咁我哋就已经喺个电话侧边噶啦，大家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嘅电话。 好啦，咁啊，至于呢一个星期三啊九点过后咧，就要交俾阿 Miss Lam。Slam 啦 ，Slam 有啲乜嘢嘅同教育相关嘅内容嘅资料可以同我分享啊？ 今朝早咧，我哋有方家维同我哋讲下，到底咧特殊学童点样可以有效地适应佢哋嘅新学年同埋新环境咧？ 系喎，吓， 听一听 啊，九点钟听一听 Miss 芭比 Miss Slam Slam。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礼拜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维 Clara 早晨啦。 早晨 ，Miss Lam 咧， 今日咧就十月二号啦， 系啊， 啱啱开咗学一个月， 系啊，好紧张啊！我谂家长咧，好似你女女今次咧第一次吓，真系着晒校服翻学噶，咁你平息咗你嘅情绪未噶？ 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可能系一个新嘅阶段啦，读幼稚园一年班咁样咯，咁啊觉得咧都系有好多新鲜同埋好多好奇嘅地方。嗱，我自己做家长咧，我其实初咧就个警觉性比较低啲嘅。对于佢翻学咧，我就系着重于到底佢会唔会喊啦，或者佢适唔适应个校园生活咧咁。咁但系反而咧呢一个月以嚟咧，我就发觉原来咧翻学之后咧，嗱，我相信好多家长同我一样噶，未必净系 K 1家长啦，可能系 P 1啦，小学一年班啦，中学咧就可能冇咁多顾虑到佢哋去谂啦。家长嘅话， 亦都可能理唔到咁多啦，因为小朋友好有自己嘅性格， 系啦，即系个独立性强咗啦。咁但系可能咧小一或者 K 1咧嘅家长同我都有个共通点嘅，咁就系咧当你去到一个新嘅学校环境嘅时候咧，你要去适应嗰个学生嘅学习模式啦、学习环境啦，喺学校遇到嘅啲情绪啦，其实你要谂下到底点样可以帮到佢去适应啦。例如可能啲功课啊、学习嘅科目啊，或者系自己嘅兴趣同埋学习时间点样平衡咧？哇，真系好多好多嘢咧要去兼顾嘅。 系啊，所以其实咧，我哋有时我哋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啦，我哋成日都要同家长讲，喂，你唔好咁简单。咁所以咧，我哋有时可能话啊，俾多啲嘅提示佢哋啦，或者系暑假咧，反而咧系会帮佢补好多课 吓。咁、快补课啊？ 系啊，因为个补课唔系真系补嗰啲啊 A 至 Z 啊嗰啲，唔系嗰啲，而系话俾个小朋友多啲嘅心理准备。因为我哋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全部都系多数噶啦。咁我谂正常小朋友都系嘅、多啲嘅心理辅导啦，同佢倾下偈。咧系会好好多噶，例如咧，即系可能话啊，临升学之前咧，咁可能暑假要做多少少嘢，咁尤其是自闭症小朋友咧，佢好固执噶嘛，咁啊觉得吓、我明明翻紧呢间学校，点解去咗嗰间学校噶？ 个环境转晒，啲小朋友又唔同晒嘅，咁 系啊，喺香港咧，好多时学前教育咧，佢哋好多机构咧都会提供好多服务嘅，吓会教个小朋友系点，咁但系可能咧都系小组教。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咧就话啊，家长你都要做多啲嘢噶吓，咁即系小组嗰度咧，纯粹系个小朋友学习点样同人哋去沟通啊，咁或者去到小学咧，好多时都有啲适应班，咁但系都好短时间，但系都系叫大规模咯。咁人哋未必系啊专系俾自闭症小朋友吓，因为主流校嚟噶嘛，融合教育噶嘛，咁基本上样样都会有噶。咁所以咧，家长咧就要做多少少，同埋我成日都讲，家长系最了解个小朋友嘅。 同埋我谂客观性地去谂咧，家长照计咧系对得。个小朋友最多啦，同埋最经常噶嘛，即系如果一齐住嘅话，嗱唔系一齐住冇办法啦。一齐住的话咧，其实每一日佢放学之后，就算你要翻工都好啦，夜晚黑一定见到噶嘛，你就可以把握嗰个时间啦。 同佢傾偈啦，好緊要噶。咁所以頭先講啦，即係話啊，要自閉症譜系嘅小朋友啦，咪真係要俾佢去做多啲嘅心理準備。咁啊，等到佢咧唔好咁焦慮。其實佢會突然間嗌啊，或者係突然間係走嚟走去啊。其實佢係一個發覺，咦，唔係佢控制之內，唔係佢想要嘅嘢， 都係因為一啲情緒衍生出嚟嘅行為，係咪咧？ 係啦，啲環境令到佢嘅情緒衍生嘅問題咯。咁佢就會覺得唔知點，因為佢哋唔係個言語溝通唔係咁叻噶嘛。咁當然啦，高功能嘅自閉症。小朋友咧，言语咧就会好啲嘅。咁如果系比较低功能嘅自闭症小朋友咧，咁佢可能都未曾讲得到句子都唔出奇嘅吓。去到六岁咁样，都系讲啲嘢咧，都系一忽忽咁样嘅，即系可能话肚饿、包、屋企、瞓觉咁，即系类似咁样啦吓。之前又讲过啦吓，可以用我经验小书帮佢手，帮佢联系翻啲嗰啲语言点样讲。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嘅焦虑而令到佢咧就会系啊好惊、好大嗌，或者系唔肯上堂。咁我最近都系，我最近喺一间学校度咧，咁我星期六咧系帮佢哋一啲嘅融合教育，即系个即系嗰个弱能嘅小朋友咧，佢喺主流学校度翻学嘅。咁但系咧星期六咧，咁佢咧就会系有一个嘅特殊学校咧，就个支援俾佢哋。咁佢哋咧，即系一嚟到，咁佢就企喺门口度咧，就话我唔上堂啊，做乜要上堂啊？咁吓，因为对佢嚟讲咧，系新学校嘅再新学校，咁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去支援佢哋呢间学校嘅，咁所以咧个小朋友咧一嚟到咧就话啊，唔上堂啊，做乜上堂啊？咁家长嘅话，你快啲上堂啦、啊！咁又即系嗱，而家你上咗堂咧，我就点点点咁。其实呢一个我哋都唔建议嘅， 系即系唔好等价交换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 举个例子系咪啊？ 嘉慧讲紧嗰种就系、是、嗱，你而家乖乖地入去上堂，你阵间放学嘅时候咧，我就奖一个玩具俾你啦。咁 系啊，一类似呢个方式。咁佢会觉得啊，为咗个玩具而去上堂， 嗯、就唔系真系明白自己要去上堂啦。 系啦，佢亦都唔明白个上堂嘅内容系乜、嗯，即系其实佢扭计系咩？系因为佢唔明白。上堂的内容嘛，咁、 嗯、 你都冇话再俾一个 picture 佢，俾一个叫大纲佢， 即系同佢沟通下，解释下其实点解要去上堂咧？个原因系乜嘢咧？ 系啦，咁你又冇逃避咗呢样嘢？个小朋友想知道就知呢样嘢嘛，咁、嗯、你就叫佢去啊，唔系啊，你上啦，上完就有玩具咁样，成件事就唔同晒啦，系啦，咁佢咧就话啊，我要食饭咁样，我话咦，我好食饭啊，咁、啊、我哋边度食饭好咧？咁跟住咧，佢就慢慢咧就开始又答我。好啦，咁咧就由个课室门口就慢慢咧就落到去我要去坐嗰个位置度上堂啦，吓、嗯， 即系成功用沟通嘅方法咧引咗佢入嚟先。 系啊，即系其实我哋做治疗都系噶，即系你一去到就要个小朋友就坐喺张凳度，咁其实好惊噶。其实咧个小朋友可能喺个课室外面就开始要做嘢噶啦，吓、啊，你要慢慢引个小朋友入去，吓、啊嗯，就唔系话啊坐喺度，尤其嗰啲细嗰啲咧一坐喺度，跟住扣埋个安全带咁，佢真系 走唔甩啦。 好惨啊！呢件事好灰啊！ 我谂其实可能香港人咧惯咗嗰个节奏急速啊，咁可能做嘢都比较快啲啊，咁就想咧即系一个 order 咧，你就要同我坐定定噶啦。咁我话俾你知系咁，你就好快啲跟住做啦。有时可能咧同小朋友之间嗰个沟通咧，或者你要讲多少少背景前因后果俾佢听，佢先至知噶嘛。毕竟佢唔系大人啦，未能够预料到原来你帮我报咗呢个班系做乜嘢嘅。 系啊，即系唔好讲到细路仔啦，好似我哋咁可能话你得唔得闲啊？哦，一间今晚有个 talk 啊，你跟我一齐去啦。跟住咧，哦好啊，咁其实你都好惊噶嘛。 咩嚟噶？做咩咧？ 咩 talk 嚟嘅咧？就算我当系美容都好啦，系、啊、你中意美容都好啦，你会觉得喂会教啲乜嘢噶？会唔会教啲好闷嘅嘢吓？咁、啊、你会系惊，你会焦虑噶嘛？咁何况咧，我哋 SEN 嘅小朋友，佢哋个认知咧都系一忽忽咁样噶嘛吓、啊，有啲咧可能系好大忽，有啲好细忽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个系帮佢哋好多啦。咁好啦，咁引咗佢入嚟啦，坐定咗啦。咁之后咧就啊，咁啊，就由佢中意食嘢，去边间铺头度食嘢啊，食啲乜嘢啊，咁啊讲下讲下之后，就落到我要做嘅嘢啦。咁、之后咧就开始就同家长沟通啦。咁我就问家长，我话你有冇同佢讲啊？小朋友嚟呢度上堂啊？佢话冇啊咁。 哦， 即系其实系要翻学嘅。咁只不过咧，因为我系个别堂嚟嘅，咁啊变咗喺一个课堂嘅中间嘅某个时间，我就会去课室度带一个小朋友出嚟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嗱，家长亦都系好大压力噶嘛，咁大家喺个新环境里边咧，点样建立个信任咧？或者头先讲话，啊个小朋友可能真系要翻去嗰间学校度去多几次，亦、都知道啊，原来呢间学校又唔等于呢间学校，呢度又唔等于学嗰样嘢嘅，吓多啲嘅模拟咧，个细路仔安心啲咧就会好嘅。吓、另外咧就系话啊，佢成日好多时话啊，嗰啲专注力不足嘅或者系过度活跃小朋友咧，你觉得系好难叫佢哋坐定定嘅，要守规矩嘅，吓、小幼稚园嗰阵时咧系随便咁样都可以喐下咁样啦、或者可能就坐下地下听故事啊，又或者去一啲嘅角嗰度自己揾一啲嘅玩具去玩啊。去到小学系冇咁冇 一定要坐喺度嘛， 系啦，坐喺度、坐喺度，差一个字话点坐咧咁。咁所以呢一啲咧就可能啦，啊同阿家长又可以带个小朋友咧去学校度周围跑下先咁样、啊，即系上堂之前啊。等佢消耗咗体力先，吓、咁我啲细路仔都有嘅，我啲家长有阵时可能同佢哋咧就系、是、去玩下千秋啊，因为楼下有公园噶嘛，咁佢哋会做晒呢啲嘢，但系唔好过量， 适可而止啦。 系啦系啦，咁啊变咗咧个小朋友咧可能朝头早咧做多少少嘅运动啦，咁可能啊令到佢个体力消耗咗之后，咁、佢就会坐嗰阵时咧，佢真系其实喺度休息紧，咁、佢就起码坐得耐咗。当佢一坐得耐咗咧，我哋最紧要最紧要嘅嘢咧就系话即时要赞佢，即系话俾小朋友听，哇你坐得好好。好啊，你已经坐咗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呢样嘢好重要。其实你冇一个好明确嘅赞个小朋友咧，小朋友觉得系冇意思嘅。吓、我做乜要坐？同埋我坐咩叫坐得好啊？我跪喺度坐，点解叫坐得唔好啊？即系你要好明确去听。喂、你嗰个 pat pat 唔该，黐住张凳咁样， 脚放地下， 系啦，脚放地下，手放大髀咁样，咁类似咁样你嘅要求咧，咁佢就好清晰嘅。尤其是自闭症小朋友，你仲要同佢讲埋个名吓，陈大文，你咧只手咧要放喺大髀吓，只脚就要踩实个地下。 咁，咁佢就同你好合作噶啦。千祈唔好话，好啦，我哋转堂啦咁。其实佢唔知咩叫转堂，佢唔，佢觉得唔关佢事，佢唔会唔转堂。个个小朋友行晒排队，佢就会企喺度嘅。吓、咁所以呢一个位咧，家长就要教佢啦。嗱，我哋咧每日上堂嘅模式系点、即系几多点几多点，教埋佢咯。有时佢哋自闭症好叻噶嘛，啲时间。咁啊，几多点至几多点咧，就系、是、啊上堂上咩堂，然之后咧就会小息，小息嗰阵时咧可以做啲乜嘢，即系好仔细咧，俾个细路仔讲晒咧。咁佢喺个融合咧就会快好多噶啦。如果唔系咧，就真系惨啦，唔知道搞到几时咁啊！ 但咧嗱，其实咧遇到呢啲情况咧，好多时咧家长咧都会有揽上身嘅情况。嗱，讲紧嘅咧就系可能个小朋友去到一个环境嘅时候，会有啲情绪衍生咗出嚟啦，无论系喊啦，定还是系要走啦咁。家长好多时自己都会有情绪，然后 系啊，好大压力噶嘛，你会觉得死啦，隔篱个家长会觉得我好似唔识教仔咁样，我唔识教女咁啊，你快啲教好佢啦咁。你觉得点解唔得咧咁？我曾经咧睇过电台一个节目啦吓，咁、咧就系讲一啲嘅自闭症嘅小朋友嘅。咁咧，佢咧原来个爸爸都系自闭症嘅，咁啊变咗佢就会好了解嗰个小朋友啊，佢就真系会系贴身去跟住个小朋友，系咁做佢啲重复嘅行为啦、最深刻咧就系佢最后嗰个 ending 咧，咁咧就系有个家长喺度搭小巴，同个小朋友搭小巴，个小朋友咧就要跪喺个小巴度睇车，吓个家长就话唔好啊，你坐喺度，你坐喺度，做咩唔坐喺度啊？咁即系成个咧就好争拗啊！其实系边个骚扰紧边个咧？即系好似系个家长系骚扰紧嘅乘客， 互相去骚扰紧其他人咯。 系啦系啦， 不过可能系惊佢咁样跪度唔安全啦，系嘛？ 我谂系会觉得系唔应该跪喺度咯，吓、即系可能喺个小巴度，即系应该系可能一来安全啦，二来系个个系坐喺度噶嘛，吓会觉得点就要跪喺度咧咁，咁跟住咧个男主角就叫佢啊，佢其实都唔伤害人或者唔影响人嘅，你由得佢睇啦咁。咁跟住其实成架车就静晒啦，即系其实就咁少嘅事啦吓。亦都试过咧，可能系啊，佢哋带佢翻学途中咁样咧，咁可能佢搭亲巴士咧都系好猛噶、即系个小朋友都系好情绪问题嘅。咁原来咧可能系嗰啲冷气嘅风位啊，可能啲冷气嘅风位咁样，其实系成日吹到佢唔舒服，即系可能佢读幼稚园唔使搭巴士嘅，咁而家咧吓搭到去小学咧又 要搭巴士啦， 日日都搭巴士，仲日日都系俾嗰啲冷气吹住嘅。系啊，因为佢哋嘅感官咧都有啲敏感噶吓、有啲系过敏，有啲系低敏吓，咁、所以咧就原来个家长咧揾得到呢个情况之下，咁原来每次搭巴士咧，可能个风位避一避啊，或者闩咗佢之后，个细路仔就好安静 啊。咁所以其实都要揾原因啦，唔好净系谂住系啊，系咪佢嘅问题咧？佢坐唔定咧，或者佢坚持剩一样嘢咧？其实我谂好多原因系做到嗰个诱因咯。 系啊，同埋呢个原因未必咁容易揾到出嚟噶，即系可能真系要好多抽丝剥茧咁样咧，仲要唔知。几时啊？咁所以喺呢个时间咧，家长系好大压力嘅。咁、所以咧，其实最好嘅、最有效嘅方法咧，就可能每日咧都同个小朋友倾下偈啦。倾下倾下咧，其实个小朋友咧，佢会开始讲下多啲，讲下多啲，而家长亦都会明白个细路仔多啲。同埋家长同小朋友讲嗰时咧，佢都会讲自己感受噶嘛。吓、你会唔会同阿女讲感受噶？ 会噶， 系啊，好重要噶。但好多家长唔会讲感受噶，可能系觉得啊，我话俾你听咁样啦，或者我符合你啦，或者系我配合你啦咁。咁、其实咧，当你日日系咁样沟通住嘅话咧，咁大家咧就会一齐对嗰个新学校咧就有一个嘅安全感同埋信任啦。 系啦，咁啊面对住新环境咧，其实家长。长同埋小朋友咧都要一齐努力去适应嘅，咁希望咧头先嘉慧讲嘅呢啲嘅分享可以帮到你哋尽快适应，开开心心咁样面对呢个学习嘅环境啦， 俾啲心机一定得嘅。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我哋下次再倾过啦。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lam。 多谢嘉慧同埋唔该晒 Miss Lam Lam 啊，咁啊先睇睇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咁啊，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隧九龙入口快线有坏车阻路，非常挤塞噶。咁啊，龙尾喺玛嘉莉医院，咁啊亦都影响青葵公路支路往呈祥道挤塞。讲多次啦，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隧九龙入口快线有坏车阻路，咁啊严重挤塞噶吓。龙尾喺玛嘉莉医院啊都好长噶，咁啊亦都影响埋青葵公路支路往呈祥道挤塞。咁啊，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很多知识我并未太懂，某个岁数便怀疑自信，当初胜利在年月中，曾令我孤班之后不再作准，背 上问题越来越重，一堆责任在疲倦中，仍期望你动容，你认同，你认同一双肩膊愿我还有用。曾太自我，无知的我未知我是傻，大概人成熟了才容易怯懦，而我是我年轻的错全部看清楚，总会可找到更好一个我。那天试过鲁莽，共谁人骂战，恨不老练造成缺点，还同大过了十年，总要变迁，有了世故自自然内敛，收起偏激要学习每天，尤其被责难时吃力时，脆弱时不经不觉大了才发现，曾太自我，无知的我未知我是傻，大概人成熟了才容易怯懦，而我是我年轻的错全部看清楚，总会可找到更好一个我。 学习都是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是做得到的，咁啊，当你学识咗一样新嘅嘢咧，有历练嘅时候咧，个人就自然会长大啦。咁所以送上呢一首作品咧，嚟自海俊杰嘅《长大》啊。 晨光追踪31。 又是时候啦，了解一下我哋港台电视31啦，今晚嘅电视节目有啲咩选择先？问下罗启新啦，早晨啊，卡神。 喂，早晨啊，早晨啊。 系啊，咁啊，有咩好介绍先？ 喂，今晚警讯啊，有趣啦吓，咁啊，原来咧有啲夹公仔机咧，咁啊，大家可能咧就都好以为要几廿蚊啊，夹一夹噶吓。 系啊，多咗好多啊，而家。 有啲就话系净系喺香港用手机夹日本嗰啲公仔啦，咁样。咁啊，但系咧。原来咧有啲夹公仔机咧夹咗出嚟嘅公仔咧系冒牌货嚟噶。 喂，咁呢个海关要吓、去打击、哦。 系啊，咁啊，同埋咧啲骗徒咧，佢哋真系好识把握时机，亦都会有人咧系中招嘅、哦。就系、是、咧有啲明星咧，可能系因为一啲公开场合咧，就俾啲狂徒袭击啦，咁啊受伤啦，要送去医院啦，但系唔喺香港、哦。咁、样咧，都有人咧趁机咧众筹啊，话帮佢筹医药费。 哦，莫非系讲之前有啲喺香港以外地区 系啊， 俾人刺伤嘅明星嗰件嗰啲咁嘅事？ 系啊， 哇，咁啊真系要注意一下啲骗徒点样去将呢啲故事咧变咗佢哋嘅骗案啊！ 吓、唔系好心做坏事，系好心俾坏人啊！真系 啊， 咁啊，另外啦，即系有好多人咧就会用啲支付嘅 apps 咧嚟到俾钱噶嘛， 系、啊， 咁你就好心急嘅时候咧，佢揿定出嚟咧，随时走去 do 噶嘛。你知唔知有啲贼人系点样咧？ 做咩？ 佢就开咗佢自己手机嗰个收钱个 app set 埋价钱， 咁然之后咧？ 偷你咧，即系喺度准备紧咧，你可能只手放低手机咧，佢喺你后边偷嘟你嗰个咁样嘅二维码， 偷嘟啊， 系啊，跟住就将你嗰啲钱咧过咗落去个户口嗰度啊， 咁敏感嘅咩？ 系啊，系，原来试 下下都唔得， 试下就嘟到噶啦嘛， 咁样嘅来， 佢嘟唔到又冇所谓嘅。佢都到咪攞你錢咯？ 喂，咁佢要掌握好嗰、那個騙徒要掌握好幾樣嘢喎、 啊。係啊， 又要知你嘅銀、就是、啊，佢唔使一定要 exactly 嘅銀碼㗎嘛？ 係啊，佢因為佢係負責收錢咧，係佢 set 嘅銀碼。 哎哟，咁佢要知道边企喺嗰啲专系准备收呢啲支付工具嘅、 啊，尤其是嗰啲 地方嗬。 便利店啊，你排紧队咧，你通常会揿定出嚟噶啦嘛。 哎呀，咁啊，即系注意啊，有冇啲人咧，即系三唔识七，又唔系排队俾钱，又唔系成嗰啲喺度做咩咧？流连喺我身边啊，咁样。 系啊，咁样咯，同埋唔好将你嗰个二维码咁容易暴露喺别人嘅空气之中啊。 系，咁啊，呢啲都系警讯今晚嘅内容啊。 嗯，冇错啦。 嗯， 咁啊，去到今晚咧就系11点啦，都要讲翻一个比较现实嘅问题。 系， 即系譬如我朝头早咧九龙塘咧。 咁啊成日咧就有啲區議員咧走嚟派傳單俾我，我成日都好想講，其實我唔係喺你依區㗎、 哦， 因為咧基本上咧好多打工仔咧，佢、一瞓醒覺一出門口咧。佢就已經落去呢個搭公共交通工具去咗第二區㗎啦， 係跨區， 係啦。咁對於自己個區咧，就唔係好認識㗎喎。 咁、今晚有咩講啊？ 咁咧就係講呢個夢醒區議會啊，因為好多時咧，佢哋個區裏邊咧有啲咩活動啊，或者係有啲咩建設啊、改善啊，好、多居民咧 自己唔清楚 知嘅。咁、所以咧，你仲係流連喺呢一個騎單餅種啊、搞旅行啊、搞活動，你咪永遠就係有一班退休人士可以享用到咯。 咁、呢個係咩節目啊？ 呢、這個就係午夜廣場。 好，今晚睇，多謝，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十一国庆本港多区发生冲突，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形容呢个系香港其中一个最暴力、最混乱日子，社会元气大伤，对此感到难过痛心。卢伟聪表示，目前大部分走出嚟嘅人已经唔系想表达信念，而系只有一个目的，就系蓄意破坏同主动袭击警员同埋市民。卢伟聪对国庆日港九多区多宗暴动违法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暂时知道有25名警员受伤，超过180人被捕，涉及暴动、非法集会、藏有攻击性武器同埋袭警等罪。卢伟聪午夜在警察总部见记者，他批评有暴徒纵火破坏公物、霸占道路焚烧杂物属非常危险的行为。暴徒又破坏政府合署，走入商场捣乱，打烂玻璃和柜员机，又到港铁车站烧杂物、掟汽油弹，以及在轻铁路轨纵火。他反问这样是否表达意见的方法。一名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的18岁中五男学生，昨日在荃湾大河道冲突中，被防暴警察用实弹近距离射中左边胸口重伤，一度危殆，现时情况稳定。今朝有大批学生同身穿黑衫的校友在何全耀纪念中学外集会，声援中枪的学生，他们举起批评警方的标语。有集会的何全耀学生表示，从来都没有想过，亦不相信香港会发生这样的事，认为警方使用的武力越来越过分，没有考虑过抗争者其实都有家人，批评警方助纣为虐。他又希望中枪的同学知道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他，希望他能够平安。港铁说观塘线油塘站一度出现的事故已经处理，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朝早7点几，油塘站往黄埔方向月台有列车车尾的紧急出入口被启动，列车服务一度受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香港有示威者被警员开枪打伤，对全世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人道事件，希望香港的冲突尽快和平解决。罗斯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香港的示威活动可能影响到下星期恢复的新一轮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因为示威可能影响到中国，冲突显示出香港社会对中国存在不满，而香港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来讲非常重要。罗斯又表示，现时中美的贸易争议正在升级，美国将于今个月中和12月对中国提高关税，有中国公司选择退市，美国企业亦都减少对到中国投资。他又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星期四到美国进行贸易磋商，总统特朗普期望能够达成完整的贸易协议，以解决结构问题，包括强迫技术转移、补贴国企和侵犯知识产权。若果协议未能解决这些争议，不算是好的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877点，跌214点，成交金额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6点，跌10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6.4跌3.8，友邦保险73.9跌0.5，中国平安89.4跌6.5，美团点评80.65，系升5.5，百威亚太28.5。系升3毫， 中电控股80.9跌1.45，银河娱乐48.5跌2.5，中移动64.4跌4.5，蒙牛乳业29.35冇起跌，建设银行5.92跌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2，加元1.321，新西兰元0.625，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5点，跌119点。港金现价报13,85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27美元，卖出1,478.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或者三号干线啦，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噶，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啦，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嘅坏车咧，大约喺三个字前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慢车去到马嘉烈医院啦，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嘅支路咧，去翻呈祥道咧都系去到马嘉烈医院噶。重复多次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快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仲有车龙噶，咁啊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啦，咁青葵公路嘅支路去翻呈祥道咧都仲系比较挤塞。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村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新清水湾道啦入西贡方向近住顺利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啦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科学园对出一段交通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咧都系慢车。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道，10月3号和4号在乐富广场举行嘛，有超过25个机构即场招聘人手，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4问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至善，尽力最真。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9:39，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胖爷， 早晨啊， 早晨， 停咗。 系今日嘅享乐时代到小白喎、 啊。系啊，享乐时代咁啊，带大家咧就系、是、一啲新嘅食法啊，食啲乜嘢咧？系啦，咁啊香港都食到嘅，咁、哦、 日式嘢啊， 日式嘢嚟嘅，冇错啦。咁啊喺日本咧，其实佢哋每一个地方咧都有自己特定嘅美食嘅。 系、 嗯、咁根据啲咩嘅咧？根据翻佢哋嗰个嘅地理位置啦。有啲地方就可能食海鮮會比較上好嘅、嗯。如果咧嗱，日本雖然話就是島國啫，係咪？咁但係佢都有內陸嘅、哦。 係 內陸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又唔係喺呢個太平洋啊、日本海嗰邊啊， 即係中間地方。 冇錯，就係、是、中間嗰啲地方、啊，前後左右咧都有其他嘅縣咧去到包圍住嘅。 點、啊？咁啲嘢食法又唔同嘅咩？ 食法又唔同啦。嗱，通常咧日本就係食。魚生啊，呢一類比較上多嘅，食魚海產啊都多嘅。咁但如果你話喺中部地區咧，嚇佢哋又真係食翻啲即係禽鳥啊咁、樣嘅、哦，就海鮮都有嘅。不過海鮮下要運過去，你又知道冇咁新鮮啦、啊，係咪先？咁所以佢哋就會食翻啲，譬如係雞啊，食呢一個嘅牛啊，比較上多嘅。咁如果你话讲到名古屋呢个地方咧，其实佢哋有佢哋自己特别嘅食物嘅。 系 名古屋系食咩嘅咧？名古屋就系食鸡翼啦。 哦， 啊，冇错啦。所以啲人咧一见到名古屋嘅时候，鸡翼啊， 佢叫咩鱼咩？ 手鱼啊， 系手鱼， 系啊，铁板 鱼毛个鱼， 鱼毛个鱼系啦，手鱼咁啊就唔系我哋嗰啲手鱼啊吓。咁呢个铁板鸡咧，即系烧鸡翼咧，其实佢哋都咁多年嚟都好中意食嘅。 真系可以唱出嚟喎。 冇错。咁佢哋食呢一个鸡翼嘅时候咧，就唔似得我哋咧会摆喺车仔面上面食，又唔似得我哋咧。會成日咧佢滷水嘅，佢、哋通常有幾種嘅做法。第一咧就當然係 嗰個 係 鹽燒 啊，係 啊，真係啊， 仲呢一個名古屋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咧就係鹽燒雞翼啦。係、啦，咁佢哋個雞翼嗰個嘅叫做燒法啦，或者嗰個烹調方法咧，一般嚟講一隻雞翼咧。佢哋又唔會雞全翼燒俾你嘅， 哦，係燒邊個位咧？ 又唔會個雞翼尖，又或者又唔會淨係個雞中翼燒俾你嘅， 唔係淨係雞足翼， 唔係㗎， 佢係咧嗰個雞翼尖再加多。中间嗰一忽， 哦，就等你揸住嗰个鸡翼尖， 系啦系啦，就系、是、俾你揸住个鸡翼尖、然后就连埋嗰个鸡中翼嘅部分咧，去到咧就系、是、一齐烧嘅。咁、你话个鸡取去边咧？即系鸡翼嗰个取位去边咧？ 攞出嚟炒饭。 哎，佢哋真系攞去做其他嘢嘅，因为佢哋 两食同我蒸嘅鸡翼两食啊， 即系同我哋嗰啲咧北京鸭咁样两食， 系啦，三食都得啦，攞埋个壳 煲 汤， 真系 煲个北京田鸭个汤， 攞啲鸡骨同佢熬汤啊， 系啦，就系、是、咁样。咁呢个鸡翼咧，最出名咧就系名古屋嘅。咁所以啲人一谂到，哇，鸡翼要食边一度出产嘅咧，就系食名古屋。 咁系咁啊，竟然 系啊，系咁噶，即系好似我哋譬如即系咁讲啫， 有粗江啦， 唔系粗炒， 你最熟福江， 又唔系净系讲福江嘅，系啦，粗炒啊上海，跟住新加坡啊喇沙咁样嘅，咁啊鸡翼咧就系、是、要搵名古屋嘅咁样，好啦，咁名古屋嘅鸡翼咧又有分几只咧系最出名嘅， 系 几个食法，第一咧就系彭爷爷头先讲咗嗰个盐烧啦， 系。 鹽燒嘅食法咧就即係好簡單啦，咁啊鹽跟住燒，有啲人就中意呢個鹽，跟住再呢個炸嘅，兩種嘅食法咧， 鹽炸， 鹽炸喺名古屋咧都係出名嘅。我以為俾你我睇添。好啦，跟住咧就係呢一個黑椒啦。 哦，黑椒， 黑椒去到炸呢一個雞翼咧，都係好好食嘅。 哦， 好啦，不過要留意一樣嘢，當你去到咧名古屋嘅炸雞翼餐廳食嘅時候咧、由於佢嗰個食法就唔會似得我哋譬如送飯啦、 哦。sorry， 我想問名古屋咧嘅餐廳係主題，你專入去係食炸雞翼嘅，等於你入去拉麵屋就淨係食拉麵嘅，類似係咁嘅。 名古屋嘅餐廳入邊咧，佢有好多譬如炒飯啊，正常、哦。日本菜，不过如果佢系标榜名古屋料理嘅话咧，佢入边一定有几道咧最拿手嘅鸡翼，鸡、翼食法嘅。 系， 咁你就睇翻佢嗰间铺头主打边一种嘅煮法啦。 有咩食力菜啊？ 黑椒 啊，盐烧、黑椒呢两只咧都系名古屋嚟讲咧比较上出名嘅食法嚟嘅、好啦，咁如果真系要食呢啲鸡翼嘅时候咧，你就唔好净系谂住佢攞佢个鸡翼嚟送饭，因为你发觉攞佢个鸡翼嚟送饭咧。我觉得个效果唔系咁好， 佢通常都系当小食咁样一碟 助酒咁啊， 冇错啦，就系、是、要助酒。咁如果你话喂，我连酒都唔饮，咁但系又想试下佢啲鸡翼， 因为你嗌一碟咪。 就咁食咯， 可以嗌呢一个嘅波子汽水，或者嗌梳打， 呢个都系啊。 咁你有配搭啊？ 配搭， 因为咧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就去到居酒屋啦，或者呢啲日本食嘢嘅地方咧，佢哋觉得啊，我自己唔饮酒，我就唔嗌嘢饮咁样。咁咧日本方面嘅朋友其实几唔习惯嘅，你可以咧叫一啲梳打水，或者少少，譬如头先小白讲嗰啲，系啦，波子汽水。因为咧佢哋 suppose 你哋需要饮嘢噶， 系 即系去居酒屋嘅话，你 成日都净系饮水，俾杯水我。 系啦，佢 所以咪饮到饱咯。 所以咧，啲日本朋友觉得你好怪啊，即系 酒水钱咯。 系啊，你去到呢啲居酒屋咧，唔叫酒水咧，好怪啊，佢会觉得。咁呢个都系礼仪嚟嘅。咁 不过又系香港人嘅习惯嚟嘅，我哋自己咁。咁、哦、我哋香港，我要尊重下我哋嘅習慣，我哋唔兴咁样外国咁样坐低，就系要饮写嘢饮先噶嘛， 系 饮啲乜嘢？一坐低外国又系咁啊，饮咩？咁但系其实而家我发觉咧，可能即系多咗香港人咧，周围去玩啦。 系 外国嘅餐厅其实都惯咗，见到你系即系华人啦、中国人都知道咧，你未必一定会嗌饮，但系随口问咗之后咧，通常都话系咪要水？饮水嘅话系饮咩水咁样啫。 系啦， 最多系问你啊， 系呢个都要注意翻。 其实人哋都习惯咗我哋嘅生活习惯噶啦， 我哋都将我哋嘅传承啊，传埋去佢哋嗰边啦吓。 好啦，咁啊，即系日本餐厅嘅话，都系可以唔饮酒就嗌梳打水， 嗌梳打水，甚至乎你嗌汽水嘅都一样可以啦。好啦，咁啊，除咗呢个鸡翼之外咧，咁啊，一般嘅餐厅，你话如果唔够食，咁啊又唔送饭啊嘛，咁有一样咧几好送饭，又系去到呢啲居酒屋烧啊炸。咁啊，几好系咩咧？就是、一种嘅鱼啊，一种鱼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花鱼呢、這个字咧？应该系得日文嘅汉字。嗱、 啊， 鱼字边， 其实佢系咩鱼咧？ 花鱼佢本身系一个品种嚟噶啦，已经 系啊，即系真系香港我哋街市冇嘅。 香港冇嘅，因为佢通 常你知啦，佢鳗鱼咪其实真系鳝啦。 系噶，嗰只花鱼咧，佢日文叫河蛄。咁佢花鱼咧就写法就系左边系一条鱼个鱼啦，右边就 系 一朵花个花。系啦，咁呢个咧系日文嘅汉字嚟嘅。系啦，咁 其 实 系咪真系读花都唔知喎？咁真系。 系啊，如果有边读边，你叫做鱼可能都啱。 鱼花鱼， 鱼花鱼又可以啫。 咁点呢个种花鱼？ 系啦，呢个又系名古屋嘅，系嘛？ 呢个咧就比较上多喺日本唔同嘅地方会食到啦。最出名嘅就会喺北海道。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居酒屋或者咧就系日本食鸡翼嘅地方咧，通常都可以叫埋嘅。 系 系。咁我觉得 系咪咁样配搭食噶？鸡翼加花鱼。 系啊系啊。嗱，咁个鸡翼咧同埋个花鱼嘅通常个烧法咧就会系将一条鱼咧就劏开，就唔系劏一半嘅，就喺个底嗰度劏开佢，然后就好似 反开，好似一块鱿鱼啊，成块烧鱿鱼咁样啊， 打开咗佢嗰个嘅鱼，跟住 鱼 身，跟住就喺上面嗰度烧嘅。咁通常呢啲鱼咧，如果大家去日本玩嘅时候咧，可以顺便介绍埋呢个花鱼，其实喺好多嘅鱼市场咧系有得卖嘅。好啦，咁佢卖嘅时候点咧？佢就真系帮你劏埋条鱼，然后就帮你入咗入个袋入边。咁条鱼咧未整嘅，但系佢会帮你少少腌咗。咁如果你去鱼市场买嘅时候，你就同佢讲我要学嘅，要一条咧就拎翻香港嘅，咁 take away 咁样。 唔系啊嘛，拎翻香港。 系啊，你拎翻香港可以自己喺香港，如果你有炉嘅时候咧，或者你去 有啲冰封嘅，我都听过有啲朋友喺冲绳都会带啲海产翻嚟香港，真系或者澳洲 寄仓 寄仓咯，系有啲雪袋噶嘛。 有啲甚至乎咧，佢喺嗰个鱼市场咧，佢已经帮你 pack 箱，已经帮你寄埋。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净系收包裹。 如果佢哋本身已经有啲咁嘅包装，即系。亦都反映咗係好多人咁做， 好多人咁做，係啊，所以可以將呢一個即係佢哋都已經即係成日做嘅食法咧，就同大家一齊分享下。 即係話咧，去到日本嘅魚市場， 魚市場 邊個城市都得， 邊個城市都得㗎， 咁就 都有呢隻魚嘅。 點講話日文？ 日文叫河 蛄，河蛄嚇。咁然之後咧就讚我啊， 真係讚你，真心讚，係啦。 有啲唔好意思， 读多次，读多次出嚟听下。既然读得咁， 系啦， 咁咧佢就帮你包汤咗之后，就腌少少，跟住会帮你系可以运翻嚟香港嘅嗰种包装， 佢会先攞个袋咧就帮你入俾条鱼嘅，然后就再用个发泡胶箱咧就帮你入埋去，跟住佢就写地址啊咁就寄翻去香港。 喂，一条其实我睇阿小白有张相片咧，就系煮熟咗嘅，佢相当于嗰个形状就似系一块鱿鱼咁啦。咁睇落其实个 size 好细嘅啫，咁我要买几多先可以咁样？ 佢通常嘅 size 咧就一尺长啦，正常 size 就一尺长嘅，除非你买啲特别细噶啦。咁如果你话你中意。 意食嘅，或者一條魚通常都係夠三個人食到。 我冇理由包一條魚， 咁你買多啲喺魚市場有好多海鮮㗎。佢歡迎你將大量嘅海鮮咧一次過 pack 埋入去，連埋嗰啲咩蟹啊、蝦嗰啲一次過 pack 埋，一次過寄翻嚟香港。 咁樣 係啊，有呢種玩法㗎。咁所以翻到香港嘅時候，啲人咧就中意再去啲BBQ 場嗰度，就攞翻呢啲日本買翻嚟嘅海產咧， 然之後 就喺嗰度 BBQ 啦。 哇，好富貴啊！係 啊， 日本直送啊， 係啊， 真係自己直送啊， 真係好犀利啊！ 咁啊，多謝小伯呢一個提供啦，等大家遊日嘅時候咧都可以多一樣嘢。喂，行完魚市場，聽下小伯講。可以咧試下 pack 啲海鮮翻嚟。 通常如果你呢、這個呢條學茄喺香港食咧，就大概係差唔多都要$100一條嘅。 哦，咁唔係好貴啫， 唔算特別貴。但係喺當地買就即係$30到一條咁樣咯。 咁但係你買翻嚟喺香港又要煮咧，唔係個個都識煮。 自己燒又係另外一種樂趣嚟嘅。 啊，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聽眾朋友嚇。咁啊海鮮有海鮮直送，係咪？ 歌曲都有，歌曲直送啊！ 呢个系直送水果添，我以为 唔系有个水字啫，系咪？ 唔系水谷， 系啊， 果碎 啊， 个名同水果。 以为水果啊！ 早啊，食水果啊，几好啊！水谷果穗一只歌曲叫做《直至早晨来临》，哇，真系等通宵、啊， 辛苦晒，辛苦晒、 啊。好啦，有一个咧就听众咧，咁啊今日就话唔得闲啦， 神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咁啊佢咧就叫做阿 Kim 嘅，咁啊虽然电话就未驳到佢，咁啊因为咧 口信啊 唔得闲，咁啊就话有个口信，咁啊祝佢嘅 Fanny 嘅同事 Fanny 今日生日快乐嘅， 好、 Happy Birthday！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今朝咧系幸运之神落到佢嘅身上啦，可以咧就有一个嘅机会啦。本来啊俾人霸咗噶啦嘛，咁啊人哋放弃佢啊，即刻执翻个热毡堆先。 你是 早晨啊 ，Winnie。 Winnie， 早晨。 早晨。早晨啊，咁多位。 Hello。 咁我好彩喎，系两手执个热煎堆喎。 系。喂，热煎堆，你有啲咩点唱想讲咧？ 咁我同你哋讲声啦。小啊。 系。 小白你好。 你好啊 ，Winnie。 系阿欧你好， 你好 Winnie， 早晨。 Bobby 你好， 早晨。 阿由鹏仔变得鹏爷爷嘅，你好。 你好啊， 哎、你哋 你好讲啦，你好讲嘅点唱啦， 咁又再多谢阿小白答我入嚟啦，系咪啊？ 唔系嘅，啲缘分嚟嘅， 你再唔讲，我答翻你出嚟噶啦。 冇啦， 快啲入正题啦 ，Winnie。 啊，系啦，咁啊，因为咧，呢两个月咧，就集中晒喺喺我屋企人佢哋生日嘅，咁、 哦、 就所以打嚟咧就逐一恭祝佢哋咯。 好，好啊，请讲。 系啦，咁啊，今日啦，就正正十月二号啦，系我外孙女钟卓林十岁生日。 哇、哦哦哦，卓林十岁生日，生日快乐！ 买晒蛋糕噶啦， 好啊，开心啊，十岁。 咁啊，系啦，咁啊， 由一个单个位数变成双位数， 睇紧要啊， 系啦。系啊，琴日都系九岁咋？ 哎呀，今日就十岁啦， 几神奇啊！ 开心啊，二十岁又由一去到二啦， 开心 啊，几神奇啊！ 系咪可以诶？唔识啦，唔知讲乜， 先再庆祝啦，唉，仲有边个？ 咁啊，祝佢快高长大，读书进步啦。 系 生日咧，就系我阿仔啦 ，Kelvin Lee 生日。 Kelvin Lee， 祝佢步步高升啦。 好， 早日啊买到楼。 系，呢啲生日快乐，呢啲 系啊，一定得噶，买楼不是梦啊，上车不是梦。 嗯，好贵，系 供楼好辛苦噶。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系啊， 一齐努力啦吓。 嗯， 一月十三号咧，系我喺英国嘅外孙仔安奴生日。 安奴系啊， 系啦。 哇，英国有个。 十五号咧系我大女 Peggy 嘅生日。 Peggy，Happy Birthday！ 啊，咁咧就十 嗯 诶，十一月廿九号咧系我大女婿 Chris 嘅生日。 Chris 啊， 系啦，咁仲有12月28号咧系我细女 Joyce 生日， 哇， 即系差唔多月尾。 咁啊，最后一位啦，就12月8日嘅咧就系我细女婿Harvey 嘅生日， 哇， 祝佢哋开心心啦。 系咪外国人嚟噶佢？ 点解叫佢？点解你会话佢系外国人咧？ 因为佢嘅英文名比较特别咯 ，Harvey 啫嘛 ，Harvey 嗰个啊， 咪比较特别咯， 系啊。 我覺得啫。 你英文名叫乜嘢啊，彭仔？ 我啲好普通啊，唔好提啊， 系嘛？ 唔係唔講得， 講啦， 講 Wilson， 冇乜意思。 我講啦，我講啦 ，Wilson 啦， 好怕醜，好難自己講次英文名，有啲尷尬。 係啊，好普通嘅啫，我一個係有個廣東曾經都係叫呢個名啫嘛， 嗰條勁都係你噶嘛。 系高层，我不过而家都系高层噶啦。 系咯，系有个卡 park 成日都系呢个名啫嘛，好普通噶咋，系周街都见到。 好啦，咁啊，喂，听到 Winnie 你嘅声音都好开心，因为咧身边都好多 同到你哋咁多位嚟倾偈。 我哋都开心啊，咁啊，将祝福都送俾头先你讲嘅每一位啦， 屋企人啊。好嘛， 多谢你哋， 好多 祝你哋越做越精神啦， 多谢 大家咁话， 越做越开心啦，系咪 啊？ 大家咁话， 我哋要越做越精神， 服务到2047年， 好啊， 2047啊。 好啦，2047系一个好日子嚟噶。喂，三人行啊，点俾？ 系咁噏噶咋？ 点俾你屋企人听啦，好嘛？三人行，好嘛？ 系啊，何止三个？ 好啦，拜拜， 多谢 Winnie， 拜拜。 旁人仍痴痴话我现已太深近视，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飞将而共我常在那天上漫游，要用笑做个大门口，打开天上月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 水般，就以十八雨声做伴，没有别人来我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 哎呀，又听唔到林子祥唱噶呢一只歌， 我恨听前面嗰两个多啲。 我都系咁话啫。 好啦， 呢个三人行啊，听到呢一度啦，我哋嘅节目时间够晒啦。 好，拜拜， 拜拜。